6902宗确诊 ,4636 名患者不治 ,103735 人康复出院。深圳市卫健委公布，深圳昨日新增75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39宗在社区筛查中发现，38宗在隔离观察密切接触者的时候发现，8宗在重点区域筛查发现，1宗在重点人群筛查发现。患者来自福田、宝安、龙岗、南山、罗湖、龙华和光明区。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系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99跌554点，总成交金额4,539,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8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8跌13元，恒生中国企业68.88跌2.72，美团125.8跌9.7，阿里巴巴85.5跌5.25，盈富基金20.2跌6.2，京东集团186.7跌24.5，友邦保险77.25冇起跌，港交所339.2跌7.4，李宁54.1跌4.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02，瑞士法郎8.368，澳元5.694，加元6.142，新西兰元5.321，欧元8.546。每百日元对港元6.6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5,402，升240，港金报18,460跌10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4.14美元，卖出1,97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喺星辉豪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星辉豪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边行驶紧嘅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 卫生署新冠病毒网站里面有一个章节是讲快速抗原测试的，就有几条 link， 又有讲香港表列里面的一些测试，亦都有国家药监局的批准的测试，欧盟和美国的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认证的一些测试，咁市民可以上翻去咧睇翻一啲比较详细嘅资料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 打赢呢场硬仗。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歌与视觉享受并存。 是你在我极刹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 这位新人很喜欢怀旧元素的，在自己首支派台歌曲的 MV 里面就加入了这方面的画面，再融合香港文艺电影中的经典还有现代舞，务求视觉与听觉享受并存。 结局其实我早早知道的，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 作曲填词彭嘉慧， 岂不需 编曲监制 Johnny Yim， 上网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谷文滚回你的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日日好阳光，唔会眼光光。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快乐瑞。 早晨，早晨，今日风和日丽。 你用过啦，风和日丽上个礼拜五讲过啦，俾啲新嘢 啊。OK， 日丽风和啊，调翻转，调翻转，调翻转。 我明你，日丽风和 系咁得啦。 例如风和呢个例， 佢系咁噶， 即系捞下就当新嘢， 捞下就当系新嘢噶啦，系咪 先？ 即 系 只脚插落个手度， 摆前摆后 就 当新嘢， 系 OK 噶啦。 即系将条底裤笠上头当戴顶帽啦。 冇错啦，系啦。 咩话？ 天气又好， 系啊，真系好好。嗱，同埋我觉得咧，真系要率先同大家讲讲，我觉得呢一段时间赏花真系赏心乐事， 绝对系。 周围开晒就系黄色风铃木。同埋有好靚嘅就係紅棉盛放， 好靚。 啱啱過就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哇！你如果你周圍去一下好多地方，你揦下，你會發覺就無端端哇，成個地方都係黃色嘅花。因為呢一段時間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嘅黃色風鈴木開花開得最燦爛嘅時候，所以千祈唔可以錯過。 嗯，冇錯啦，嚇、yeah! 啊、好。儘管咧嚇呢個天氣比較熱翻啲啦嚇，咁啊，琴日啲人去曬沙灘啦，因為咧啲人咧即係好多人都係咁，有時家庭嗰啲餓咗好耐啊嘛，係咪？哇！去曬太陽先，玩下沙先，游下水先， 係 啦咁樣。咁啊，亦都琴晚又地震啦。阿馬老爺有冇喺床跌落嚟啊？ 冇啊！ 佢晚晚都震啦，个 心震啊嘛，个 心震出嚟啊嘛。 听日佢哋会唔会又窒我咧？咁样，我做心震， 定系窒我几多次咧？ 窒我几多次？ 系啦， 会唔会开大火力咧？今日吓咁样，所以佢每一晚就心震，就唔系地震。 系咪？你惊唔惊啊？你惊我今日用机关枪射你啊？ 咩风浪未见过啦？系咪先？ 咁 啊！你琴晚咪 feel 唔到啊？琴晚？ 啊！琴日 feel 真系 feel 唔到，我反而今朝咧，唔知系咪我啲感觉咁迟钝。我跟住一早起身，然后听住心机，跟住听到新闻报告就话有震感，跟住冇记得咧个身咧，你有冇试过突然间震一下咁噶？ 有，嗰啲叫心悸。 我喺度谂，系我系咪迟咗？ 你唔应该有，嗰啲应该系更年期嘅妇女先至会有。 唔应该有啫。 佢更年可以再更噶嘛？ 但佢系女人啊嘛，因为妇女更年期就会 有 心悸啊嘛。 有啲人咧内在潜藏住一啲异性嘅基因嘅，系啦， 系 即系咩咩双胞胎咧，有个 twins 生喺佢生里边生活里边，你唔见佢个石英胎咩？佢石英肚咧，可能系一个 B B 嚟嘅，咁样咯，系啊。其实咧， 我都讲下我自己啦，我住喺个就即系北边啦，咁我就觉得就完全冇 feel。咁但系咧，其实都有一个嘅讲法嘅，就系话你呢一种嘅即系震。震动咧，系会你屋企你会听到，如果你譬如有啲碗碟啊，会有铿铿声，同埋嘅就系如果你有啲家私，譬如可能有啲吊灯啊咁样咧，佢系会摇晃嘅。咁我琴日咧就整我嘅男朋友啊，今朝早我起身翻工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咯，佢就我琴日 feel 到啊咁，我话你点样啊？佢就见到系啦，啲狗系咁吠。就啲狗真係好勁，係佢震之前嘅話，佢聽到啲狗吠，跟住咧就見到就我屋企有個吊燈嘅，咁就喺度少少揈一揈咁樣，個大粒係兩秒到啦咁樣，但係又唔係好唔係唔得人驚嘅。 其實咧，我覺得咧，如果你係醒嘅咧，你會 feel 到嘅。 你 feel 到係咪？ 我 feel 到，因為我今日醒咗嘛。因為其實我琴晚咧，我頭先晚又都同你哋如講咧，我狗仔咧就瞓喺我間房嘅，但係人同狗仔夜晚都要去洗手間啊。咁每次去洗手间咧，佢就会撞嗰道门，即系话喂老细开门啊咁样。 诶，你只狗仔系老狗嚟噶？ 唔系，点解啊？ 你系男人，佢系老狗，因为冇理由，佢冇理由会中间可能三点几四点钟嗰时候会起身 会 洗手间噶。 总之佢每晚 会瞓觉啊嘛。 佢耐唔耐每晚会撞下道门，咁我就开门俾佢，我都唔理佢出去洗手间定系出去行下。 哦，总之佢撞门啦， 佢会撞一撞门， 佢出去你就要俾佢出去。 系啦，因为我闩埋门瞓嘅，因为系啦咁样。咁佢撞門咁醒咗啦，咁我哋瞓唔翻啦，咁啊一路直到兩點半到啦，嗰個登記時間，我今日睇新聞就係兩點廿九分啊嘛， 冇錯冇錯。 咁咧我就咁，但我瞓喺床上，我瞓唔著啫，但我都係照平躺喺度嘅。點解張床好似熬熬熬咁嘅？ 你咪應該好開心啊！ 誒， 好耐冇喐過， 執錯啦， 唔係嗰種熬法啊，大哥。 係咩？我唔知啊， 唔同 嘅啫，係嘛？ 唔係熬就開心。 有得熬好過冇得熬。朝 頭好少嘅咋？ 朝頭早有都有嘅，睇下每一個人嘅喜好嘅，好難講。 我明 嘅 啫，係即係熬一熬零舍毫係嘛？ 係啊，係 啊。 咁我當時因為我對呢一樣感覺冇乜認知啊，即係我諗啊，因為佢乜都唔似啊，佢唔似又。 就似熬一下咁样咯， 但你唔会 expect 噶嘛，即系你唔会即刻联想到地 震，因为我哋香港冇地震 啊。如果我哋生活喺地震区或者地震嘅地方，我哋即刻就会知。我从来都冇试过，咁我咩嚟噶？点会喐喐共嘅？咁我仲以为我隔篱嗰个拧转身嘅时候整喐张床，但系又冇嚟咁劲啊，系咪？同埋佢都瞓到咳咳声，咁所以我直坐起身望咗一望。啊，又好似冇乜嘢咯，咁又瞓翻低咯。 咪有鬼啊你听闻好似你 我有听过， 我哋睇听闻好似话你屋企啊有啲灵异嘢，即刻可以讲，好啊， 可能系啦，啊呢个 叫你起身啊， 呢个叫噏噏鬼啊，地震地震地震唔使惊嘅吓，耐唔耐 feel 下咧，都觉得生活上几多得意嘢嘅。早晨早晨。 咁发生咗好多事咁，除咗话地震之外嘅话呢，当然呢仲有今日系情人节啦。 呢个地震啊，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啦，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天晴，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嘅。欢迎继续留低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风骚快活人啊！ 太阳伯伯，快啲将啲疫情赶走啦！好希望咧呢个夏天咧吓，再唔会有呢啲咁嘅确诊数字咧，日日咧几万几万咁样掉过嚟。希望每一位朋友咧都系咧健康、心情愉快，同埋咧有工开就最正。早上开始我哋嘅风骚快乐人，喂阿李丽月同埋阿马小强先生，我想问咧， 张先生 系啦，呢个早餐方面咧，嗱我已经近年咧少啲啦，但我以前咧因为翻工嘅关系咧，经常会去帮衬一啲茶餐厅咧，就食一啲叫做港式嘅 茶餐厅， 成碗即食面啊，我唔想啲人好中意叫乜面啊嘛，咁我又唔想好似强调咗某啲牌子咁样，即系食即食面啊咁样。 但系你叫嘅时候，你系真系要强调嘅，如果唔系嘅，佢俾翻佢自己普通嗰啲即系餐嗰啲面俾你嘅，唔同嘅。 咁但系 加钱噶嘛，因为 讨论区咧就话有啲乜嘢即系叫十大叫做即食面嘅配料啦吓，咁样。 不如我哋讲下。 好啊， 系啊，小强咧。 你中唔中意啊？即系日头，即系早餐啊，第一餐怼个面落去，你会唔会噶？ 中意。 我一个礼拜最多一日啫，就系星期一，因为我觉得一个礼拜 即系今日咯， 新开始咧食好啲。但系因为其实我食完之后咧，好后悔嘅，觉得佢又唔即系唔系咁健康咯， 又咸啦， 好丰富嘅啊，即系嗰碗面。 喂，但系几好啊！你呢个循环就先做，做完后悔，下次再做，再后悔。 即系等我哋饮醉酒啫嘛，你。你劏嗰陣時候，你跟同自己講：下次一定唔會咁噶啦， 下次咗聲又嚟， 跟住咪又係你。 但係人晚我小人晚嚟啫嘛，咁我中意都係攤蛋嘅，咁但係咧五香肉丁我都中意，我最唔中意咧就係嗰啲叫沙爹牛肉，因為有時 點解嘅 沙爹咧好核突噶，你哋覺得咧？ 核突得過你， 其實好多嘢。你如果要联想，佢系都系核突噶。 你点解会觉得佢核突？哦，我知啦。 唔系啊， 即系你等于 同啲汤咧，佢分开噶。 唔系 啊， 哦， 沙爹咧系一劈，好似浆糊咁。 即系你中意好浓嘅沙爹牛肉。 系啊， 哦， 即系等于佢好似 咁啊。可能你食嗰间唔好啫，我觉得 系啊。我都系个别茶餐厅嗰个处理，有啲好出名噶嘛。 啊、 去親嗰間就一定係要沙丁牛乜噶嘛？ 係啊，未拜會過，聽講好勁好正啊嘛。 係啦，阿鋭咧， 嗱我自己咧就好得意嘅，我真係嘅，我覺得佢係最親嘅咧，都係餐蛋。 嗯， 唔知點解，再加埋佢啲麻油，我覺得嘅就係佢哋係應該要結婚嘅，係啦，會結婚嘅。咁但係其實有時咧，我都會將佢變成一條腸咯，因為我唔知點解，我係好中意食嗰啲鹹嘅雞肉腸嘅。雖則大家都知道話加工嘅食物咧，真係唔好食咁多，但係我可以一個禮拜食五日噶。 哇！ 嗰啲加工嗰啲雞肉腸， 你而家唔係 越鹹越唔係啊？真係噶， 係咩？ 係啊！你反而咧咪就有啲人咧，佢哋加紅腸嘅，即係一片片嗰啲紅腸，我哋宵夜食嗰啲紅腸，我又係唔中意嘅，係咪啊？即係雞肉腸咯，仲要我有時如果我覺得咧點樣，我會覺得我會中意佢咧，就係佢辣少少。嗱，有時你講緊話嗰個午餐肉同埋嘅嗰條雞肉腸，佢就有啲係烚熟咗之後，佢就攞出嚟俾你噶啦嘛。但係如果你覺得佢有誠意嘅咧，就係佢係咁以煎一煎，哇！ 等佢有少少焦香味咁样摆落去你碗面度， 另有一番味道， 好争好远嘅。咁我就觉得佢有诚意啦。系、 哦、 啊，我系中意呢两个，同埋我中意嘅 蛋要侧边窿嘅喎。 系啊，冇错。 少啦，而家 系啊， 好少即系煎到嗰啲蛋侧边窿噶啦。 呢个系一个要求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我仲有中意嘅咧，就系呢个榨菜肉丝、 嗯。 其实我都系偏咸嘅、嗯，但系如果榨菜肉丝咧，我就唔会跟面，我就会跟米粉。 O K， 系啦，等佢嗦鬼晒，佢即系滑成渣咁样。食完之后咧就好饱啊！ 嗯， 好啦，咁 Michael 咧， 嗱，其实咧对于我嚟讲，餐蛋面同埋沙爹牛面咧都系一个叫做首选嘅。 系啊，我见你都嗌嘅。 两者嚟计，我中意沙爹添、 嗯， 即系如果我真系最中意嘅就系沙爹牛面咯。咁咧嗱，网上呢啲嘅选材咧，佢叫配咗十个啦吓，即系榜最受欢迎嘅榜啦咁样。但系咧，其实有啲咧，我真系从来都唔会食。 我觉得好奇怪啊！ 有啲我从来都唔会叫嘅。 第十位嘅菜心，我唔会揾佢嚟作为一个配料咯。佢、 嗯、 送俾你，有时佢会噶嘛，佢会搭两条菜心噶嘛。 其实拣菜咧，我宁愿拣糖生菜。 其实咧，如果以 lunch 嚟计咧，菜心系我嘅首选嚟嘅。即系我会爱嚟 配料、 啊，即食面系啊系啊， 即系净系菜心同埋你嗰碗面， 即系菜蛋面咁样。 有时会净系菜心，如果我想食素啲嘅话，哦、即系唔想食咁饱嘅话， 明白明白。 菜其实菜对于我嚟讲系首选嚟嘅，即系一定要有菜，冇菜嘅即食面咧，我觉得系唔好食嘅。 睇下出，你都系好中意嚼菜。 系啦系啦， 仲有啲 喂，但系第九位咧，佢话烧鹅髀。 烧鹅髀我会衬濑粉。 嗯，系啊系啊系啊， 唔会衬呢一啲。 冇错冇错， 系啦， 一定要濑粉。 嘥咗，一定系濑粉。 我觉得酒楼嗰啲烧鹅髀先好食喎， 冇错， 即系唔会有靓嘅烧鹅髀。 系啊， 冇错。 如果你话冇濑粉咧，我就唔会食啦。 系啦， 系嘛，烧鹅髀系真系争啲嘅。 系啦，第八位咧鱼皮饺，因为我个人就唔食嘅， 我唔食， 我都唔系好 系啦，个口感唔中意。第七位厨师肠， 系咯， 即系鸡肉肠 啊，冇错，就系我哋讲嘅嗰只好咸嘅嗰只鸡肉肠咯。 嗯，第六位系肥牛， 诶，我唔得， 嗯，一般般啦， 一般般， 因为佢会整到嗰碗汤咧好溜 嘅，系啊，冇错， 我唔会噶。 第五位就我哋先讲嘅餐肉啦，而第四就系煎蛋，所以佢哋经常咧就成为一配 啊， 餐蛋吓， 即系第五同埋第四位都系佢哋咯。 系啦，第三位芝士肠， 系芝士肠就系咬落去佢会有啲芝士流出嚟咁嗰啲咯，嗯哼，嗰啲都 OK， 但我都比较少见到有一啲嘅即系茶餐厅系有芝士肠咯，多数都系衬呢个就 系 呢一个厨师肠嘅比较多。 第二位咧就系先我所讲啦，沙爹牛肉，而第一位就五香肉丁，呢个我就好少食啦，五香肉丁我少食。 五香肉丁我都中意嘅， 五香肉丁得啊，但系太过乜嘢啦，佢又唔系好辣，但系又系嗰样嘢，就会令到嗰碗汤好流油淋淋。 嗯 okay、 一嚟嘅时候，你铺住喺上面嘅话，就见到嘅就好似见到小强咁样 咧， 系、okay、你就觉得唔爱啦，嗯、真系真系 食五香肉丁咧。你食曬咧，我永遠再鬧再鬧再鬧，我成日覺得仲有一兩粒喺底 嗰度。等於榨菜肉絲都係噶，你會再鬧再鬧嘅話，跟住就豈又似你入埋碗湯？ 冇理由冇嘅。 係啊， 得咁少， 係喎。 即係你個係貪心啊！ 係啊， 但係咧有啲咧榜上無名嘅咧啊，我又間中最近咧，尤其是最近，我會愛嚟加落去啦，譬如蟹柳啦。 嗯哼，嚇蟹柳啊！ 我覺得 OK 啊。同埋一啲叫芝士丸啊，即系打边炉嗰啲咧，系 啊, 啊, 啊, 啊。另外有一个你可能一定唔会啦，就系嗰啲喺卖冻丸嗰啲咧，佢一格一格一格咁卖咩芝士丸啊，咩 我从来都唔知道究竟佢系咩嚟噶。你唔发觉咩？佢全部都系除非你话因为龙虾丸，你会见到佢就佢有啲蟹肉 系啦， 有啲蟹肉佢会突咗出嚟嘅、嗯。如果唔系嘅话，全部都系一个波咁样，我都唔知佢系咩嚟嗬。 唔同颜色啫。 我比较喜欢一种叫芝士丸啊，定芝心丸，即系啲里边包咗啲芝士嘅、 嗯。 另外加落去咧就系嗰啲芋头啊，一嚿一嚿嗰啲咧，切成一个方块一个方块嗰啲芋头，我觉得都几好食嘅、嗯。 其实你应该打边炉啊，你头先讲嗰啲嘢全部都系打边炉啲料嚟。 我就系从打边炉爱上。咁跟住我唔係成日打邊爐嘛，咪、即係有時食即食面咪加埋落去咯。 係，我有時自己會好奇怪嘅，我喺屋企咧會突然之間諗起咧嗰日我想食打邊爐嘅嘢咧，我會整一個沙爹湯底，跟住咧就會自己咧淥好多好多好多菜，再加埋咧就係豆腐，整個烏冬， 我都 就係咁樣嘅， 我 就好開心啊！但係一定要沙爹湯底， 係啊，冇錯，係啊， 仲要係邪惡嗰只沙爹湯底， 有咁邪得咁邪， 有咁邪得咁邪，係啦，好似邪牌咁樣，跟住你食完之後。哇！ 我真 係 有 一萬，你會唔會係咁樣？ 專登就係街市買打邊爐嗰啲鍋底，但唔係打邊爐， 冇錯， 就好似你咁啦。 揾嚟放湯， 冇錯，跟住煮烏冬，一碟烏冬。 啊，估唔到， 我又未 手打烏冬， 你未試過咧，你可以試下咁樣噶，你自己一個人打邊爐咧，你又唔會話即係買得咁多嘢嘅時候嘅話，你咪可以試下咁樣咯。 同埋唔會嘥時間，一打邊爐，你一個人你冇理由企喺度成兩個鐘碌下碌下噶嘛。 我會喎， 一個人喎， 不會喎，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跟住做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我就會失去耐性咧，就會將所有嘢抌曬落去就話冚，係 啊， 冚個蓋。 反正你最後都係想食嗰啲嘢啫嘛，你咪碌一碗烏冬，跟住碌曬所有你想食嘅擺喺上上。 冇錯，冇錯， 好正 啊！各位，如果你自己屋企整即食面咧，你哋系用个煲嚟食定用个碗嚟食噶？ 我唔从来唔用个煲嚟食噶， 两样都会。 我唔会用个煲， 因为我觉得有时用个煲食咧系几好嘅，你唔使洗咁多嘢嘛，方便嘛，系啊，同埋嗰种感觉 个煲食。 但系我想问嘅就系，你煮即食面，你会唔会分开个汤还个汤，用另外一个煲去煲？但系咧你就唔会噶，哦，差好远噶， 嗯。 是吗？ 是啊， 我又要试。 有人仲教我啊，用即食面，若果你想佢弹牙咧，有一个办法嘅就系录完之后嘅话咧，将 冻水嘛， 冰水、啊， 冰水嘛，系啊，冰水嘛，系啊， 我 试过 一次啊，不知几好味 啊，系 啊，抌 啲冰落去嘛，咁、 啊 嗯、要好食嘅啫，梗要俾多啲时间噶啦，啱 嘅 吓。好啦，因为今日大家食早餐先开心心吓，十点半听呢个风骚爆人啊，先听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屯门翠宁花园第三座的围封强检行动，有704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41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约350户，当中19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话，24小时居安抗疫热线每日收到超过10,000宗求助，当局正系计划开展第四间热线中心，增加热线数目到550条，接听市民嘅电话。佢又提到，当局将有应用程式接收相关嘅求助，预料日内可以推出。陈积志在本台节目又提到，派发物资工作量大，不能够同时在全港18区进行。当局上个星期六起，先在黄大仙、九龙城、油尖旺同南区四个需求量较大的地区试行。他说，如果要扩展服务，单是公务员不能够完成工作，未来需要有义工和非政府机构加入，亦都可能要寻求速递公司协助。他呼吁受检人士尽量自行找亲友、网购或者请邻居代为购买物资，将热线的上门派送服务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中大医学院根据数学模型推算，过去两星期市民出行指数大约是45左右，按过去四波疫情指数去到40-50的时候，疫情就会回落。估计目前疫情会横行2-3个星期，每日确诊人数要到5月底至到6月初才回落到1000人，要回落到100人相信要到6月底至到7月初。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说，推算香港市民过去14日的生活行动指标差不多在历史低位，但担心现在多人染疫之后康复，多人接种疫苗，加上抗疫疲劳，对疫情感知下降或者会令到疫情反弹，不建议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他认为确诊个案至少跌穿5位数才可以考虑稍微放宽，例如食肆每台人数放宽至4人，维持下午6点之后禁堂食。至于跨家庭聚会就应该继续设限，因为这类活动可以涉及多个家庭成员。金融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说，自从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一直向北京请求提供军事装备和援助。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从来未听说俄罗斯提出这项的要求。他透过电子邮件回复说，乌克兰当前局势令人不安，而中国目前的首要之务是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甚至是失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2点，跌610点，总成交金额64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9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354.2跌13.6，恒生中国企业68.5跌3.1，美团121.9跌13.5，阿里巴巴84.35跌6.45，盈富基金20.14跌6.6，京东集团185.6跌25.6，友邦保险77.7升4.5，港交所341.6跌5蚊，快手63.9跌5.3，李宁54.65跌4.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3，日元117.8，瑞士法郎0.936，加元1.278，人民幣6.354，英鎊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日經平均指數報25,337點，升174點，港金報18,460元，跌10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73.08美元，賣出1,97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油塘嘅鲤鱼门径因为有渠务工程，鲤鱼门径去崇信街方向嘅部分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啦。其实呢头先喺新闻之前呢，我哋讲到呢食呢个嘅即食面啦，趁啲咩啦咁样。早餐呢除咗呢即係整碗即食面之外呢，其实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香港人呢，我觉得饮个早茶呢，即係嗰啲一盅两件嗰啲 点心， 其实都系几正嗬。马小强吓，你最鍾意㗎啦，我知道。 点心 咩话， 我鍾意食啲传统点心。 有分传统同埋新潮嘅咩？ 嗯， 有，譬如话虾饺烧卖啊，同埋鹌鹑蛋烧卖咧，我好鬼中意食。 咁新潮嘅咧？ 新潮嘅点心你可唔可以？ 新潮点心系咩啊？ 讲一两样。 新潮嗰啲咪，咦系咩？ 去得傳統茶樓有啲咩新潮？新潮嘅點心 咧？我真係覺得譬如話豬潤燒賣啊、鵪鶉蛋燒賣啊，幾乎近絕跡嘅傳統點心。 OK， 嗱， 好舊式嗰啲。 其實咧，有啲網民就選咗咧，有一啲叫做失蹤咗或者消失了的港式點心，之後而家茶樓都可能唔會再做嘅啦，咁樣。咁啊，睇下大家咧。有冇呢个印象啦，或者你中唔中意食啦咁嘅样。咁呢就其中第一位呢就係炸种。 将 啲种呢炸咗佢咁样。 我 都冇见过。 我面脆卜卜㗎即係好似煎过咁。 係啦係啦。 咁嗰啲係中点呀定係大点呀定係咪 係咪。佢冇咁中定大。 如果大家呢仲记得呢旧式嘅茶楼呢我觉得最开心嘅嗰阵时係莫过于有阿姐唔係推点心啫。 吸引。 佢係会攞住一扎点心就係、是、新鲜滚热辣咁样喺你面前嗰度话俾你听有蝦餃燒賣又好、 哦、 又或者凤爪呀咩都好。咁佢就係会总之就佢会推出嚟啦、推出嚟就问你要唔要啦。咁其实我觉得就最开心嘅系获过鱼系咁样嘅，有啲人系会好远咧，都会哇走埋嚟咧就会抢 咩等啊？啲细路仔，譬如我想等鵪鶉蛋烧卖， 系啊， 出嚟啦，出嚟啦，即刻就同阿妈讲，阿妈鵪鶉蛋烧卖咁。 系啊，所以其实就我觉得嗰种咁样嘅，即系有点心车，又或者有个阿姐，系咪有一个点心妹，系啦、 啊、 个点心妹过嚟嘅，就系话俾你听嘅，啊，我哋有啲新嘅点心出嚟啦，咁时候嗰、那个感觉咧，又会比而家好好多噶， 而家你就咁吸吸自己写噶嘛，剔剔剔剔剔俾佢。 系啦，咁啊，除咗你话点心车之外。大家如果仲記得嘅就係，仲有一架車嘅，係專登係賣嗰啲煎嘅嘢嘅， 係啊， 例如佢有煎釀三寶啦、 啊、 煎腸粉啦，同埋嗰只 蘿 蔔 糕 啦，係咪、就係喺呢一架車嗰度㗎？ 啊、 你個講緊煎種， 係啊係、 啊，我冇見過喎、 啊。我唔知係咪喺呢架車，但係佢話懷念冇咗嘅， 懷舊嘅， 係啦、啊，但我冇食過咯， 我冇食過，即係普通嘅種。但你就细细只 炸咗佢嘅， 就炸咗佢。 系啦，不过第二个咧、哦、就系我又记得隐约记得，但我都好似唔系麻麻地中意食，叫纸包骨，有冇食过啊？ 冇。 纸包骨好熟口。 啲纸包住骨咁样好食啊？ 系啊。 佢啲 包住啲骨冇肉噶。 牛油纸包住啲排骨，成嚿炸嘅。 冇见过。 叫纸包骨，我记得有，哦、但系我麻麻地。 我记得有。 啊哈。 系 咪都系啲比较？ 唔系我嘅最爱嚟嘅。 我知道你最爱系皮包骨啊嘛，你睇你自己。 佢边系皮包骨啦？佢你就皮包骨。你讲紧自己，大佬。 中意、 啊、 肉包骨。 好啦，第三个咧，头先阿马老强讲咗啦，马老强讲咗叫烧猪润烧卖。 猪润烧卖系啊， 我冇乜食过。 猪润烧卖，我冇见过添。但系你讲紧鵪鶉蛋烧卖咧，我琴日先至食完。 因为而家仲有噶嘛？ 仲有。 去饮茶咩？ 我唔系去饮茶，但系就竟然系喺一啲咧，就系、是、 我知啦，乜记嗰啲咪整蒸饭嗰啲系咪？ 佢有嘅，但系佢出现就喺边个地方嗰度咧？就系、是、你嗰啲传统嘅街市，佢咪有一层咧系 food court 嚟嘅，佢、 哦、 就净系得佢就卖烧卖嘅。咁啊就系因为都系卖一啲比较怀旧啲嘅烧卖嘅话，佢就有啦。即系佢例如有呢一啲嘢啊，有金钱肚啊， 哦、 你有冇食过？ 有， 系咪？系啊，仲有嘅就系嗰个咩西柚皮啊，佢呢度西柚皮嗱、 啊， 西柚皮系咪？都是怀旧的点 心吗？碌柚不是西柚。 啊，对不起，是碌柚皮。 西柚皮我未吃 过。西柚皮我都没吃过。 吓、啊、你哋唔食啊？喂，佢整嗰个 碌柚皮啊，不是西柚皮啊。 好正啊，好 正。系啊，佢就会有呢些咯，但是佢间唔中佢会有的，即系佢系会有时系有限定的、尤其是系碌柚皮，佢、有时有，有时会冇嘅。但是咧，我讲紧嘅你头先讲嗰个即系嗰个点心啦，鵪鶉蛋烧卖咧，佢就系成日都系有嘅，同埋鱼翅饺佢都有嘅， 哦、 但系。鱼翅饺梗系又唔系真鱼翅，佢里面就会系摆一啲假嘅鱼翅或者系素翅， 都唔会咁高要求。 系啦，就会好多菜咁样包俾你嘅，都 OK 好食。 系啦，好啦，咁另外咧有网油牛肉，我听都未听过啊。网油牛肉，你听过啊？ 而家嘅牛肉咧，你会发觉啦，佢有块皮包住你嘅。 哦，系啊， 系啦。其实之前你就会见到嘅就系佢系一块嗰啲网油咯，系咪应该系牛肉嗰块网油，定系 佢系猪 网油？猪网油 包住啲牛肉丸，蒸成、 啊啊， 我未食过， 特别好味噶，滑啲噶，同埋嗰份香味咧，就因为你有猪油。 而家仲有冇得食咧？ 而家我冇见过，同埋我谂而家啲人大。 哦 okay 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健康會好重要，應該就唔會用到呢一個嘅就係豬網油嚟幫你整牛肉嘅。 嗱，另外一個咧就係叫鮮蝦銀針粉，要講正啲。 哇！鮮蝦銀針粉超好味。 好明咩？你覺得？ 我好中意。 但而家係咪冇噶啦？又係 冇，我真係好少見到。 係啦， 佢仲要 係 有個玻璃兜吸住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 咪？跟住你叫佢啦，佢就先擺低，跟住先揭開咁樣噶嘛。 我麻麻地啦，不過我記得有呢樣嘢嘅。 係 咁，頭先你講個魚翅餃都係燒失了啲點心，其中即係榜上有名嘅。但係而家咧已經比較少噶啦，咁樣樣。 係 麻蓉包，以前咧好多包噶麻蓉包咧，咩雞包、大包。嗰啲 菜肉包 系咯，而家全部都似冇 叉烧包、 叉烧包就而家都有嘅， 系啦，莲蓉包都有嘅，叉烧包、莲蓉包都有嘅，但系麻蓉包就比较少， 就真系少。 你中意鸡包仔啊？哦， 嗯， 鸡包仔好啊， 你中意细细只系咪？ 容易食，细细只 可以攞住两只。 咁另外咧，烧身啲点心咧就系有一个叫蒸牛骨髓，系嘅，以前我都中意食， 我都有见过，白色噶嘛， 系啦，一条一条，而家就未必咁常见啦吓。头先我提到呢个鸡球大包啊，即系成个大嘅，里边好多鸡 肉 嘅。系啦，咁而家亦都好少啦。咁另外一个叫西瓜盅，系甜品嚟嘅，有冇咧？可咧？ 西瓜盅，西瓜盅 我未食过， 夏天先至有嘅。佢系又会喺个姐姐推出嚟一架车咁嘅，跟住咧佢就一个西瓜片咗一半，跟住咧就会系你叫啦，佢先至会 哦，不俾你， 不俾你嘅系甜品嚟嘅，系咪要加少少花奶？系咯，我就想同你讲，系咪有凉粉噶？唔系好 记得 啦，凉粉 我唔记得， 系记得有个咁嘅 花奶落去，哇，好好味。 因为通常呢啲咧，阿妈都系唔俾 凉粉都少啦，而家 你有冇发觉佢都系唔俾叫噶？ 话唔健康 啊 嘛？ 诶， 佢话因为咧推咗咁耐咧，同埋嗰啲西瓜即系用得俾你嘅，都应该系下难嘢。咁所以咧就通常唔俾， 撩到佢出水啊！ 系啊，同埋太比较贵噶嘛，呢啲唔知咪终点啊？ 讲到甜品咧，有一个叫得橙汁卷，我冇食过，菲林卷我食过， 菲林卷。 菲林卷就黑色嗰啲， 系啦，其实系芝麻嚟嘅， 系啦， 系啦，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系好中意中意叫嘅，你会点食嘅？芝诶菲林卷， 拆开佢咯，拆开佢， 躺平，将佢躺平， 拆晒佢躺平咁嚟食咯，好得意啊！嗬， 点解个个都系 好似食块蔗咁样吓？ 系啊， 系啊， 或者食一块紫菜啊，系咪啊？ 拆翻开佢， 一定会嗌嘅。 我唔中意你包起佢，系啦，我系都拆开佢。 奇怪。 咁另外咧又叫七彩啫喱咁样咯。即系普通啫喱吉把啫仔嗰啲咁样， 啊哈哈哈， 呢条消失咗的点心， 哇，谂翻起都觉得好开心啊！ 茶楼文化唔知几时可以咧，大家咧唔戴口罩上茶楼，一盅两件啊！ 我有时都会专登会买啲翻去食咯，譬如好似琴日咁啦，我食咗呢一个嘅鹌鹑蛋烧卖啦，再加埋咧糯米鸡，哇，全日开心到飞起啊，开心到地震啊， 好嘢！Church downtown, where Sally prays. Come down sometime, we'll share a rusty can of corn. Yeah. Oh, and listen to the radio. I love you, I love you.Touch up 网上情，悬崖上的一朵花。有一对年轻夫妇结婚三年，成日因为小事嗌交，太太越嚟越唔想再留喺佢身边。有一日，佢同丈夫提出分手，要离婚。丈夫沉默咗一阵之后就话啦：，你想我点样做，你先会改变主意啊？太太突然之间好晦气咁话：，我问你啦，如果我中意悬崖上面一朵花，摘花嘅结果系一定会跌死嘅，你会唔会摘俾我啊？丈夫谂一谂话：，我谂下先，听朝话俾你听答案。太太觉得呢啲咁嘅说话，你过嚟氹下我得唔得？你话你会得唔得咧？根本就唔系真系要你去摘，你连讲说话氹下我都唔肯，心里边觉得好唔开心。第二日瞓醒嘅时候，丈夫已经唔喺身边，出咗去，带咗张纸压咗一杯茶杯下边，上面写住佢话：老婆，我唔会去摘嗰朵花，不过你唔好嬲住，我讲我嘅理由先。你成日用电脑，但系搞到啲程式乱糟糟，有时又唔知应该揿边个掣，然后坐咗喺度发呆。所以我留翻个对手帮你整理你嘅电脑。你出门口嘅时候经常唔记得带锁匙，我要跑翻屋企开门俾你。我要留翻对脚。你好中意旅行，喺旅途之中经常迷路，我要留翻对眼为你带路。你喺公司遇到啲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你翻嚟就好唔开心啦，我要留翻我把嘴讲笑话引你笑，消除烦恼。同埋你成日要做电脑上嘅工作，眼睛咧糟蹋得唔系几好噶咯，我要好好活着。等你老咗之后咧，我对眼要好清楚咁帮你修剪指甲，帮你掹头上面嘅白头发。我哋一齐去海边享受美好嘅阳光，柔软嘅沙滩。嗱，你知见啦，我头先咁多事情。如果我死咗，咁点做呢？喺我未完成上列咁多工作之前，我唔会摘呢朵花咯，因为我爱你。太太好感动啊！但丈夫去咗边呢？系咪已经走咗唔再翻嚟呢？佢马上打开道门想出去揾佢，啱啱打开见到丈夫拎咗啲外卖，原来系买早餐俾佢食。你觉得佢哋呢个故事？可唔可以套喺你身上呢？你每一天爱佢有几多呢？ If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leaded with you,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If I climbed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I'm worried, so worried. 我哋咧，另外同阿悠悠一齐主持节目嘅悠悠咧吓，佢话佢话咧旧式酒楼仲有一样嘢你冇提到，就系话马小强请出嚟听电话。 系啊系啊， 马小强请个柜台听电话。 冇错冇错，消失咗啦而家。 佢话咧有时贪得意咧，自己会叫打俾叫酒楼叫自己个名。系啊，想成个厅认识下自己嘛。马小强请个酒咩出面咩柜位听电话。 系啊，出面柜台听电话。 好得意喎呢啲嘢。 系啊，好怀旧啊。 可以搭台咧，以前。 系啊，冇错，可以搭台。跟住重要嘅就系你会发觉嘅啫，一张圆台咧，啲阿姐好犀利嘅，系有个区域噶嘛。你嗰张台布咧，佢系会卷卷卷喺呢一撇嘅嘢咧，就系你嘅。有啲人好衰噶嘛，自己嗌完嗰啲点心咧，佢将咧系摆，但系总之佢卖一单啦，你会将有一啲咧就系摆喺佢嗰度噶嘛，佢未收台。 以前啲文化 好鬼曳。 不过 Eric 咧，佢 send 个 message 嚟，佢话咧，其实你所讲头先所讲嗰啲传统点心喺荃湾。有间叫海屋嘅酒楼有得食嘅， 真噶！ 佢而且咁啊，仲系推车仔，仲系推车仔， 真系好中意推车仔啊！ 咁我谂 系 有嘅，不过我哋唔知啫。 系啊，嗱，仲有咧，我又觉得咧，以前咧好耐好耐之前嘅有一啲嘅酒楼咧，佢哋可以仲系带龙雀去嘅，有冇去过呢啲？ 嗰啲真系好旧啦。 咩啊？ 中 环 嗰间系有好多勾嘅，专俾你挂雀噶， 系啊，勾龙雀噶，好紧要噶。 你有冇勾龙雀啊？你？ 点勾啊？ 你有冇你有冇勾龙雀啊？马小强， 你有冇啊？你有冇带你只雀出街啊？ 有冇带只雀出街？有冇挂上去啊？你 你只雀识唔识唱歌？你只雀最叻系唱咩歌 啊？万恶又唔系手， 犀利！ 唱万恶又唔系手， 好。 佢最中意唱快歌噶啦，好快唱完。 啊哈，系啊，最中意唱 Happy Birthday 系咪？廿秒唱完， 十秒 唱完。 啊，好啦， 真系好开心啊！ 好开心 吓！喂，但系咁我哋见到有人食咩咩鸡丝粉卷啊？咩嚟啊？我想问。 中意食，好少地方有。 你用五秒嚟去解释一下。 嗱，佢其实系白色嘅，好似啲肠粉咁，但系短啲嘅，粗粗地嘅。通常一笼有三条，里面咧就系啲 周 身丝啊、鸡丝啊、笋丝啊等等。 好啦，喂，多谢介绍。 好肚饿。 嗱，翻嚟有你嘅古文古故下。OK， 先听十一点钟新闻报告。 针新冠疫苗比率约53%。佢话近期儿童接种嘅趋势放缓，星期五起疫苗中心嘅即日抽嘅安排会扩展至到学生群组，3至17岁接种科兴以及5至17岁接种伏必泰都可以攞到即日抽。聂德权喺电台节目话，未来一星期会扩大接种中心服务。星期三起，铜锣湾礼顿中心嘅接种中心会开放6楼俾学校接种。星期五起，中央图书馆、长沙湾香港沙厂以及创纪之城5期嘅接种中心会开放俾所有市民，务求将第二针接种率尽快推高至到90%，以及第三针接种率翻一翻。广东东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凌晨发布，由早上8点至到今个月20号，暂停所有非必要流动。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公交、地铁暂时停运，全市实行维合管理，将全市将展开多轮核酸检测。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霧，吹微風。展望聽日潮濕有霧，本週中後期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9861点，跌691点，总成交78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71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12263点，跌18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1.2，跌16.6。恒生中国企业68.18，跌3.42。美团120.4，跌15蚊。阿里巴巴84.05，跌6.75。盈富基金20.08，跌7.2。京通集团182.8，跌28.4。 友邦保險77.15跌一毫，港交所339.6跌七蚊，快手63.45跌5.7，李寧54.05跌4.8。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83，英磅10.193，瑞士法郎8.365，澳元5.684，加元6.126，新西蘭元5.311，歐元8.5456。每百日元對港元6.64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144。日經平均指數報25,337點，升174點。港金現價報18,46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972.14美元，賣出1,972.65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回旋处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呢就比较车多。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补充一些特别报告，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卸货区，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如果是等待入院或者隔离设施的人士，应该怎样安排日常生活呢？ 首先应该留在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避免与同住人士有面对面接触，共同进餐和共享私人物品。如果需要离开房间，就必须正确佩戴口罩，其他非同住人士不应进入该单位和房间。 基本日常用品或者食物可以透过无需接受检疫的亲友供应，或者透过互联网电话订购，避免同上门送递物资的人员面对面接触，只可以将物品放到单位门外，尽量减低感染风险。 政府的承办商会安排工作人员到你的居所，协助你佩戴电子手环及送递关于安装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式的指引或智能机顶盒，配合电子手环使用。 如果对承办商工作人员的身份、电子手环或者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式有疑问，或者有任何查询，可以致电热线53943150。 打齐针护香港。 二台话你知，我应该怎样说服身边吸烟的朋友戒烟呢？我讲了好多次，吸烟会引致肺癌、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及中风等多种长期病和癌症。 你可以同佢哋讲，唔只有长远影响，其实吸烟者短期内就会感到气促、咳嗽、多痰、牙齿染黄、口臭等等问题。 還有啊，吸煙會令到女性提早出現更年期，增加經痛和經期紊亂，加速皮膚老化，牙齒和指甲都會變黃，令人加速衰老。 會老得快啲啊，咁女士實唔想啦。我就試過同吸煙嘅男士講，吸煙會引致陽痿㗎，但係我有朋友話吸煙可以幫佢減壓，我又點樣答佢呢？ 錯覺嚟㗎咋。吸煙人士喺一段時間內冇攝取尼古丁之後，煙癮會令佢哋更加感覺到焦慮、心煩同埋容易憤怒。而當佢再吸煙嘅時候，呢啲負面情緒會暫時消失，咪會令佢哋誤以為煙草能夠舒緩情緒咯。 哦，總之吸煙就百害而無一利啦，對自己、家人、朋友都有害，亦都會影響自己嘅情緒、儀容及社交關係，所以越早戒煙越好啦。 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戒烟嘅资料，可以去地区康健中心咨询佢哋嘅专业团队。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开始咗咁啊，星期一当然系会有 逢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主讲来自尼罗河嘅马博士， 佢喺尼罗河读中，你喺尼罗河度读中文系系嘛？好特别，教嗰个人佢学生又 出于尼罗河而不染， 冇错啦，你一定系好干净。好嚟啦，今日我哋教啲乜嘢？ 嗱，今日咧教一句咧好浅白嘅一句说话。但里面呢又都好多古文嘅含义喺度㗎喎。係咪觉得好奥秘呢？ 你剛才咪食咗个话。 咩食咗个话。 佢剛才讲话剛才想教我哋咪咩有一个大家都会成日听到嘅一个说跟住冇咗个话。冇 咗个话。 係咪呀 呢啲叫做古文话斋上气不接下气。 听住听住。 食完马上放屁。我跟阿教授，跟阿教授学嘅。 你真系简直系高材生，呢啲嘢我真系自愧不如。另外一个我谂应该就系卢海鹏。大佬呢啲咪卢海鹏？ 同班同学， 你系应该坐最后边嗰啲位。 我直头系啦。 嗱，一句说话，你应该一定听过，都知点解嘅。呢个听住啦，话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大家都听过啦， 系 大概意思都知啦，即系话哇，对你做嗰啲好嘢咧，你又以为我害你咁样，又闹我啊？ 你系咪咁 咯？其实你咪咁咯。我哋有时我哋爱之深，责之切，但系你成日话我哋窒你，系咪？ 其实你觉得 我冇讲过 呢个说话，咪 apply 喺你度咯？ 唔系小强，你觉得我系只狗定系吕洞宾啊？有两个人喺度啊嘛，而家 睿睿，我就即系。就想问你啦，其实呢句说话咧，嗱，如果你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咁其实系咩狗咬啊？吕洞宾咧，咬佢边度咧？ 普通 唔系咬吕洞宾， 真系嗱，吕洞宾应该就系八仙过海其中嘅一个神仙嚟嘅，系嘛？ 系啊， 何仙姑啊，嗰啲好 friend 狗咬啊，阿斌哥， 咬斌哥， 吕洞宾啊嘛。 我仲以为你，因为你都叫做阿斌噶嘛？ 系啊，你都系斌斌啊。 系啊 ，Louis， 系啦， 李先生 咩狗啊？我觉得系咪哮天犬啊？ 大佬咧 咩？我唔你个问题系即系咩狗咬佢？ 系啊，咬啊，斌哥， 哎、 傻狗咯， 同埋咬边度？佢话 咬边度都要估， 有关系咩？ 系啊，关系咩？ 所以就系大家去推敲一下啊嘛，我知有啲。好学嘅精神啊嘛，说话你又话系啊， 如果一只狗咬一个人咧，佢有两种方法。如果最贴地嘅咧，就梗系咬佢脚。那個叫 咬腳咯，係啊， 腳眼 sorry， 腳眼個位啦、 嗯。 但係如果佢狠毒啲，佢咬高啲嘅，一撲上去咧，咁、 嗯、 啊真係咬呂洞賓賓啊，真係。 好少咬，好少咬呂洞賓賓個細佬嘅。 咪呂洞賓賓咯。 好少去咬嗰啲位嘅。 我話如果佢咁惡毒啊， 唔會唔會。嗱，如果你問我嘅話，我會覺得因為係來自八仙過海其中嘅一個神仙啦，所以咧嗰只狗應該係哮天犬。咁、 嗯、 哮天犬都有好嘅同埋唔好噶嘛。咁可能就係因為好一隻好 wild 嘅好曳嘅一隻哮天犬。咁啊就係阿呂洞賓就勸佢，可能就即係好啲啦，乖啲啦咁樣，係啦，守門口啦咁樣。跟住佢關你咩事啊？咁樣 細嘅啦，細嘅。 咁跟住其實咧，呂洞賓就勸佢叫佢做一隻好嘅哮天犬。 但係咁喎，喂。啊、马老师同埋李丽蕊，哮天犬唔系自己独立一个体嚟噶嘛，佢、 嗯、 有个主人叫二郎神啊嘛， 啊 中间有粒嘢噶嘛， 系啊， 中间 系 粒眼，真 系有粒嘢噶。 咁阿、 啊、 二郎神， 好似薛家燕姐姐咁样。 阿薛家燕前世系二郎神， 但系佢嗰粒系马，但系二郎神嗰个系一只眼。 咁冇理由佢个主人会任由佢咬人噶嘛，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唔系哮天犬，系普通一只犬。咁呢只犬点解咬阿吕洞宾呢？就系吕洞宾咧，街上边见到一只狗啊，见到佢咧系已经系濒临咧，就系有病啊。咁咧佢就想医佢，但系佢想医佢嘅时候咧，阿犬以为因为狗咧嗱就咁样， 俾啲仙草佢食系嘛？ 系啦， 吕洞宾 俾啲仙草佢咬， 系啊，俾仙草佢咬。咁你食啦，你食啦，食完之后就会好噶啦。 但系嗱，通常狗咧，就算今时今日喺现代社会都系，佢唔熟你咧，你摆喺手埋，你以为 唔好怼个手埋去啊， 摸下佢头啦，即系有啲爱心，佢噬你就噬你噶啦。咁所以咧，阿黑呢只唔系黑犬，呢只狗咧，以为系啦，以为阿吕洞宾想唔知做乜嘢啊，咁一摆喺手埋想救佢嘅时候咧，佢就噬佢啦，就不识好人心，会唔会咁？ 行行 哦，嗱，你唔系你呢个创意咧都几近啊！佢好心做好心救只狗，点知只狗以为佢咬佢就噬佢一嘢，所以就隐身唔啱。嗱，其实咧而家咧两位坐定定听住啦， 我一度都坐定定，我冇挑嚟挑去。 你问我哋觉得应该系点样嘛？我觉得就系嗰只犬咪就系哮天犬咯。 系啊， 我知，即系大家研究一下嘛。我依家就将个故事讲翻俾两位听啦， 真实嘅故事。 真实嘅 系边个写出嚟噶个故事？我想问一下 吓， 系咪来自《搜神记》啊？又系 吓，系咪《搜神记》啊？ 唔系，呢个咧就系讲阿斌哥咧喺成仙之前咧，佢考过两次科举，都肥佬咗啊，唔合格啊！ 哦，阿斌哥系人嚟噶。 系佢成 仙 之前 系人嚟噶， 系啊， 人嚟噶， 所以 佢出世已经系神仙啦。 我哋呢个斌哥第时都会成仙噶， 系啊， 佢。 大家话啦，你唔会咩？ 佢第二个吕洞宾嚟噶， 我同你都会啦，系嘛？他朝君体也相同。 佢叫黄洞宾啊，佢第时个法号叫做。喂，嚟啊，黄洞宾， 你哋唔好嬉戏住啦，我讲， 我冇嬉戏 啊，同你倾偈又 我 嬉戏 情啊， 啊，真系啊。 OK， 嗱，阿斌哥考咗两次试，肥佬咗啦，咁 系咪 DSE 啊？ 哎、算啦，冇人 考 DSE 啊。 咩啊？佢应该考 DSE， 咁啊，于是咧就靠祖先留嗰啲家产咧过活啦。 啊，咁唔长进嘅咩？ 咩啊？ 咁唔长进 家产啊？ 唔系我知啊， 嗰啲遗产啊， 我知系 啊。咁佢就有个 friend 同乡嘅，听住咯。咁佢呢个人咧好得意个名叫九秒啊，九秒哥。 嗯， 你啲十秒嘛，我知你多佢一秒嘛， 九秒九。你跑完身一百公尺， 系咪你作噶？其实系咪你作噶？ 态度咪唔好咯。狗系苟且个狗， 苟且偷生个头狗。 系秒咧就系木字下边做个日。 哦，明白。 秒无音信嘅秒。咁、 啊 九秒哥咧好惨噶，父母双亡，好穷嘅。于是咧，阿斌哥咧就好同情佢，两个咧就结为呢个金兰兄弟。 嗯。 咁有一次咧， 我以为狗咬 都叫做金兰， 狗咬吕洞宾原来系九秒啊，唔系真嘅狗啊，系咪啊？ 系啊，你听我讲落去先吓， 大佬有啲即係棟式先機啊，你果然同個呂洞賓係有啲相似，大家都有個洞喺度。 係啊， 咁咧阿斌哥嘅朋友咧就覺得，咦，九秒哥都幾好人喎，幾好仔喎，就想將個妹咧許配俾阿九秒哥。咁啊，九秒哥都好中意呢頭親事嘅。 嗯， 不過咧，阿斌哥唔知點解咧，就話阿九秒哥你要結婚啦，得個新娘咧要去阿斌哥屋企住三晚。咁啊，九秒因為寄人籬下啦，好唔情願咁答應咗啦。有冇搞錯啊？即係我身份太大，點解要去阿斌哥你屋企住三晚咧？咁原來呢個女仔咧去咗阿斌哥屋企咧，阿斌哥咧夜晚咧淨係挑燈夜讀，天光咧就走咗去啦。咁咧就當第四晚阿九秒同阿新娘見面嘅時候，先知道阿斌哥嘅苦心。原来咧就想阿九秒咧唔好因为儿女私情啊，就忘记读书。几年之后咧，嗱，边个喺度咳一声啊？自己讲，自己讲。 唔系啊，唔系啊，阿老师啊，地震啊，地震啲声嚟噶，系啊。 有只猪走咗入嚟啊！ 系啊，地震啲声。 老师，有只猪走咗入嚟。 系啊， 睡住。咁咧，听住，继续啦。咁啊， 其实我已经唔明啦。喂，我想问咧，喂，嗰、那个系咪佢个妹嚟噶？ 系啊，嗰、那个系佢个妹嚟噶嘛？ 唔系佢个妹嚟噶。 你头先你话系佢个妹啊嘛？ 你话许配个妹俾佢嘅，你话 系啊？你话阿斌哥觉得佢 嘅妹 唔系啊？你话自己个妹嘅 唔系啊？ 我哋一路都以为嗰、那个， 所以我唔明点解佢喺佢屋企瞓啊？ 冇错， 唔系阿斌哥个妹， 系你有问题，因为我哋两个都觉得你头先讲嘅就系嗰个妹就 系 阿吕洞宾， 系啊， 系阿斌哥个妹啊！ 我 你听翻 archive 啦，你依家即刻上重温听下， 系啊， 得我依家纠正翻先，系就系阿斌哥有个朋友， 佢有乜权嫁人哋个妹俾佢啫？人哋个妹关佢咩事啫？ 同埋有乜理由要叫个朋友个妹去自己屋企啫？我觉得都系衰格嘅， 咁佢有苦心。 咁同埋佢自己挑灯夜读又关人咩事啫？ 系啊，你自己挑灯， 你 咪挑灯咯。 你咁样就可以鼓励到阿九秒噶啦咩？系啊， 咁佢都挑咗个灯夜读咗啦，咁点啊？ 咁唔系咪呢件 事就唔想因为阿九秒哥因为儿女私情就忘记温书，咁啊几年后阿九秒哥就终于做咗大官啦。咁咧有一日咧，而家轮到阿斌哥啦，屋企火烛，好唔一声烧烂晒，咁啊阿斌哥咧就投靠阿九秒哥，咁咧九秒哥咧就俾佢住啦，但系咧又唔系好睬佢，直至到咧有一日佢翻到屋企咧，原来咧九秒哥咧就将帮阿斌哥嘅屋企咧完全装修晒。甚至咧擺咗個棺材喺屋企， 點解啊？ 升官發財。 老婆咧以為斌哥死咗，打開咧原來啲金銀珠寶，哦、原來係阿九哥都係還翻一個 人情 怨俾佢，人情俾佢。因為咧其實九秒同九鴨咧根本咧就唔相似，不過傳嚟傳去咧就變咗九秒哥個九咧就變咗係。一隻狗窝窝狗咬吕洞宾， 但系不识好人心系不识边个，即系话九秒其实好人嘅意思啊？ 系啊，佢屋企火烛嘛，佢俾阿斌哥去个佢住啊嘛，然后静鸡鸡帮阿斌哥屋企再装修，摆咗棺材喺佢屋企，等佢打个棺材咧，原来系金银珠宝嚟嘅。 明白。如果你咁讲法，我哋一路都成日以为嘅就系阿吕洞宾系一个好人。其实你呢个古仔嘅话，讲嘅嗰个应该系 即系狗嘅好人。 系啦，即系狗哥系阿好人。 嗯， 系咪 啊？九秒哥，九秒哥好人，斌哥又搞招呼佢太太啊嘛。 招呼佢太太，佢点样？佢点样？ 佢点样招呼？ 你 可 唔 可以？ 你唔好讲到咁误导性好嘛？佢点样招呼佢太太啊？ 喂， 我嚟招呼你一晚。 佢自己挑灯夜读咯，你定硬系唔听书？ 佢挑灯夜读啊，点等于招呼佢咧？你读你话你读，佢喺嗰边访问，佢点招呼佢咧？ 佢用乜嘢招呼佢？我想请问，嗯？ 你自己挑灯夜读又点同一时间招呼到人咧？你系咪傻嘅讲嘢？阿老师， 两位如果你唔想学咧，你出声。 喂，呢啲人态度 唔系唔想学， 佢啲态度咁衰， 而系你嘅古仔好多反驳啊。 嗱，我而家坐喺度挑灯夜读，就等于招呼紧你噶啦吓，咁样 系 关咩事？ 咪就 系 咯，总之你嚟我屋企睇我读书， 系啦， 佢有啲家嘢噶嘛，中意人哋睇住佢， 同埋读书有冇睇咧？吓、啊，我睇呢个电影平台好过啦。 跟住又乱同人哋个男，其实我试下你个老婆 啊， 你讲乜都得。 佢唔系试佢老婆啊，佢鼓励佢读书啊。 系啊， 咁你做乜嘢？ 儿女 咁关人个老婆咩事？ 咁你叫人哋个老婆，你翻嚟招呼佢做乜嘢？ 系咯，点样招呼佢老婆咧？吓、啊，你呢位斌哥，你唔会叫人老婆嚟屋企招呼佢噶嘛？ 阿九哥又系嘅，到最后咩事？高中之后仲要 奇人怪事、啊， 仲要送金银珠宝俾佢，不知所谓、啊。 边个拣呢啲咁文章？ 嗱，呢篇课文我决定取消，年终考试我唔会考。 一早应该 好事， 咁咯佢。 撕烂佢啦！ 牵我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继续复习吓，支持严明希唱主剧，十一点二十九分嘅啦。翻嚟咧，我哋又分享一下啲睇电影啊， 系啊，冇错啦。 有冇睇啊，马老师？ 系啊，啊 咩啊？ 点啊？有人招呼紧你啊？ 食紧菲林片啊？你 食紧菲林桶啊？躺平啊你？ 咦呀呀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深圳由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0号，将会进行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期间企业员工会居家工作，停止活动同流动，但保障香港物资供应嘅企业除外。由凌晨起，两地在多个口岸，包括皇岗、文锦道、莲塘和深圳湾口岸，将会设立接驳点，实施陆路跨境运输集中接驳。深港跨境司机在接驳点和内地接驳司机交接车辆，减少疫情传播风险。林郑月娥感谢深圳市政府在香港面对第五波疫情期间为香港提供支持，他对深圳市政府表示感谢和关心，相信在中央领导下可以处理好。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在特區政府協助下，醫管局已經成功購入相當足夠的兩款新冠口服藥，包括默沙東和輝瑞藥廠的口服藥。他說默沙東的口服藥已經全數來港並已經應用中，輝瑞藥廠的首批口服藥將會在今日到港，其他批次將會在未來兩三個月運抵香港。另外，林鄭月娥宣布中央將會正式分批派出內地醫療人員來港協助醫療新冠病人，首批75人將會在今日稍後時間到港，今個星期將會再多300人團隊抵達。林鄭月娥說，為提升醫管局的治療能力，早前向中央提出請求，要求派出內地醫療團隊來港支援，上星期來自廣東的16人已經來港考察和對接。她說必須感謝中央有求必應，她亦再次感謝本港的前線醫護人員、本地和內地專家、消防處的救護團隊等。仁安医院表示，将会进一步增拨80张病床接收由公立医院转介的病人，占医院整体20%的病床，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陆续接收更多的公院病人，好似是妇产科、儿科、内科和非紧急外科手术服务，包括癌症、内视镜、眼科、泌尿科和骨科等的专科，分担公营医疗的负担。另外，仁安医院急症门诊中心一直为新冠轻症患者提供24小时门诊服务，提供药物和基本治疗。下个星期中起将会提供电话免费热线，由医生为居家隔离的病人提供医疗资讯。广东东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凌晨发布，由朝早8点到今个月20号暂停所有非必要流动，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地铁暂时停运，全市实行维合管理，全市将会展开多轮的核酸检测。全市的工厂企业产业园区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商业原则上居家办公，建筑工地一律暂停施工，全市的学校停止线下教学，各类的培训机构、托管托育机构亦都暂停线下培训、托管托育服务，高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的景区景点、体育场馆暂停开放，批发市场和卡拉 OK、影剧院、网吧、歌厅和酒吧等一律暂停营业，全市的餐饮场所一律暂停堂食，暂停举办聚集性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1点，跌632点，总成交金额95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2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蚊，跌12.8；恒生中国企业68.3毫，六跌3.24；美团122.8，跌12.6；盈富基金20.12，跌6.8；阿里巴巴84.4，跌6.4；京东集团185.6，跌25.6；港交所341蚊，跌5.6；友邦保险77.25冇起跌；快手64.8，跌4.35；李宁54.4，跌4.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17.86，瑞士法郎0.937，加元1.278，人民币6.35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5,337点，升174点。港金报18,41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3.1美元，卖出1,973.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回旋处上翻去荃湾路出九龙方。 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嗰条支路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播出声音版本会在香港电台第1、2、5台播出 求职骗案随着科技的进步骗徒会利用社交媒体行骗受害人会因为遇上网上求职骗案而招致损失他们的手法层出不穷不想被骗大家就要留意 防骗攻略逢星期一晚上9点25分港台电视31首播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咁啊，翻到嚟嘅话咧，逢礼拜一都会同大家讲讲啊，因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好啱可以喺屋企嗰度即系煲下剧啊，睇下电影啊咁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咧，即系呢段时间咧，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都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同我哋留言嘅，就系最近有冇睇到一啲好嘅好介绍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讲下噶吓。 好 啦，咁啊，不如阿大佬先啦。 哦， 喂，你上次分享嗰两个都有好多人有啲回响，睇完之后 啊 都话好睇嘅喎，当然都有中伏嘅。 有一套服服地嘅， 有一套系服嘅， 系啊。好，咁今日呢套同样都系个日剧嚟嘅吓，同样地都系改编自一个漫画嘅。咁个名咧，其实咧，我觉得同嗰个戏嘅内容啦，同埋嗰个成个气氛有少少唔夹嘅。即系个戏，你就咁听个戏名咧，你都唔知道想讲乜嘅。叫翱翔，翱翔于天际的夜莺。有啲似你啊，马小强。 翱翔于天际的老鹰，佢系 奇鹰。翱翔于天际的奇鹰， 奇鹰就会比较有礼貌啲。 翱翔于天际的奇鹰， 系啦，你 系 咪啊？ 系啊，我觉得系似老大鹰，我都有只老大鹰。 系嗱，呢个嗱，你讲。 我觉得估系关于做飞机师嘅， 估唔到噶啦。真系估唔到， 我都以为会系咯，系啊， 完全 我以为嗰啲咩酷魔啊， 完全唔关事。嗱，其实咧，我觉得个剧本咧好多地方好繁薄嘅，同埋咧佢都冇谂住去砌靓嗰个剧本啊。譬如我写个剧本，我会谂呢度都唔繁薄嘅，我都要谂啊点样交代翻嘅，系咪先？ 嗯， 唔系噶，有啲人唔系噶，即系例如好似马老师咁，头先佢都系繁薄噶。 系啊，有啲繁薄。 头先嗰件事 过咗就算咯。好啦，嗱咁样 过咗呢一堂就算啦。 系啊，仲叫人退学添啊佢。 嗱，话说咧， 过咗就算啦，系咪真系要我劳气啊？ 系。喂，快啲啊！我惊唔够时间俾你哋讲啦， okay, 因为我想讲完佢就交俾你哋啊嘛。咁咧，总之喺一间高校里边， 咁咧嗱，每一班咧总会有啲班花最靓嗰个啦，最多人围埋去啦，最受注目噶啦。咁有一个班花好靓嘅，咁已经有一个固定嘅男朋友啦。除此之外咧。因为佢靓，所以其他女仔都好愿意，即系群埋佢度同佢倾偈啊。咁即系总之靓人就受欢迎啲，但系班里边咧有一个肥同埋个样，即系我唔想用丑形容啦， 胖虎嗰种啦， 胖虎嗰种啦，即系好真系好肥嘅，同埋咧系诶， 俾人恰嘅， 扁扁面啊，眼细细嘅，俾人恰嘅。好啦，呢、這个班花有一日翻学途中咧，突然之间有人打俾佢。原来就系呢一个肥肥地，即系肥嘅肥妹啦，姑且 话肥妹 女仔嚟嘅，女仔嚟。系呢个肥妹打俾佢， 肥妹仔打俾佢， 咩事啊？咁样，你拧转面睇下，佢一拧转面咧，原来呢个肥妹咧喺一个大厦嘅顶楼度，跟住肥妹就话：我谂住自杀啦。 哇！ 系啦，咁跟住佢好惊啦，因为呢个女靓女班花好惊，唔好啊，唔好啊，嗌紧唔好咧，佢已经跳咗落嚟啦。 咁 就吓到呢一个班花咧，即系呢个靓女晕咗，因为太惊啦，未见过人跳楼，嘣晕咗。好啦，咁跟住咧。事情唔交代啦，学生 cut 咗去医院，就讲呢个女仔醒翻啦，咁跟住佢好关心，因为个护士，咦你醒啦咁样，护士，因为嗰个肥肥呢个女同学咧一个名嘅，叫海根咁样，日本名海根咁样，海根点啊？而家海根点啊？咁样样，嗰、那个护士就话啦，哦冇事，跟住你知唔知系咩？如果嗱，大家都有写剧本，下一句系咩啊？佢冇事， 佢冇事， 其实你咪海根咯， 哇， 哦， 跟住佢一趌起身一望个镜，佢已经变咗嗰个肥妹，佢已经系嗰个肥妹啦，佢大叫啦，系啊，唔系系交换咗身体啊， 交 换咗身体，咁佢梗系癫晒啦，大喊啊，拱冧晒啲嘢咁样，跟住有个好恶嘅肥女人行入嚟，原来嗰个就系海根嘅妈咪，一巴刮落去，原来佢妈咪咧惯咗咁样嘅，你啊又是累到我啊，翻阿公要嚟凑你啊出院啊，你咩人嚟噶？你咁样嘅，跟住揿佢头，快啲同医生讲对唔住咁样，咁佢带咗佢翻屋企啦。哇！成屋企咧又窄啦，又污糟啦，食完嗰啲杯面几个摆晒喺度，成地垃圾。佢谂翻自己屋企，即系个班花，原来屋企都几靓，几有钱嘅。佢有夫千金小姐，吓个个都中意，有男朋友，有工人啊，又总之一切美好。突然间入咗呢个人个身体里边，系一个又穷啦，阿妈又恶啦，自己又丑样，佢唔知点面对。最惨就系咧，当第日翻学啦，佢见到嗰个班花笑意盈盈咁样同其他人喺度玩，咁佢想走埋，喂。跟住啲人以为佢想对佢不利啊！头先我咪讲过，啲人好中意个班花，对佢好嘅，隔开佢，喂，你唔可以对下边个咁样噶吓，咁样佢埋唔到佢身，因为佢身边好多嗰啲男仔咧，为咗讨好佢咧，系做咗个叫观音兵，系啦，咁于是咧，佢喺落堂嘅时候咧，佢上天台喊。之前仲有几场嘅，即系佢点样俾人哋歧视啊？人哋唔同佢玩啊，笑佢咁样，到后来佢上咗天台喊咧。突然之间班花出现，是不是很辛苦呢？你现在知道混在一个这样的身体是不是很辛苦呢？那就即刻快点交换回啦，告诉其他人听，看他们可不可以帮到我。跟着那个班花就说，你觉得我现在有了这个这样的样子，我还肯跟你交换？你是不是傻的？你慢慢 enjoy 在个身体里面，那就不理他了。这个就是个故事的开头，那就不再剧透了。即总之说呢，原来即有些你可以咁睇嘅，即系你故事就讲，当你身处一个优势，你有美好嘅外貌，或者你有个好嘅家底，或者你有好嘅职业，乜嘢都好啦，你系有时你系会唔知道人哋原来身处劣境啊，或者个样冇你咁好啊，佢哋所受嘅好多嘅境况系几孤单咯。佢即系个女仔入咗呢个肥女嘅身体咧，佢就知道。原来有时你系会孤单到冇人同你倾偈啦，冇人睬你，冇人知道你有几惨啦咁样，咁咯，咁啊其实虽然系一啲叫做少少暗黑故事啦，咁但系佢又带啲意思出嚟嘅，系啦， 都几吸引。 翱翔于天际的夜莺，唔系奇英，奇英系马小强拍， 佢迟啲拍， 系啦，咁又唔长嘅。 你有冇兴趣上我身啊？我同你交换， 即刻静晒。 我反而听完头先佢阿大佬嘅叙述咧，我就会觉得嘅就我应该好好地同你道歉。 好惊上啲凌晨啊！知道啦嗰时，知道 你就系班花， 知道到不得了。六集啊，六集嘅真唔长。 容唔容易入口啊？即系就算你话六集都，每一集几长啊？因为有啲系半个钟噶嘛，有啲一个钟啊，一个钟就真系要谂清楚啲。 系啊， 因为有时都几难挨噶，系啊，好难挨噶。如果唔好睇，咁你睇唔推荐啊？ 好睇过上次我讲嗰个怪奇走咯，日东京怪奇走。 但 系 点解你咁中意睇呢一类型嘅嘢？ 我中意睇呢啲嘢噶， 漫画同埋日本咯。 我呢排中意睇呢啲啊。 哦。 同埋嗰个我仲话再之前讲个地狱嗰个叫咩？我而家唔记得个咩名，咩鬼咩翼咩，即系嗰投胎前嗰个咧，我睇晒啦，终于 OK 嘅，有一两集都好睇嘅。 哦，你会翻翻转头追噶，即系可能有时你会摆低。 我最中意好慢嘅节奏，但系因为有一。哇！真係啲老氣骨咧，有一集咧，嗰、那個老氣骨真係做得好好啊！ 咦、 嗯？其實咧，嗰、那個叫做，哎、我真係唔記得嗰、那個。嗰總之個地方係一個轉譯所啦，即係總之就係所有投胎嘅人啦。咁有個老職員，一個阿伯咧，所有啲職員咧，包括呢個阿伯都係死囚嚟嘅，即係佢喺陽間咧係殺咗人。 嗯。 死刑，然後落咗嚟就要做職員啦，咁樣就講翻阿伯點解會殺人咧？阿伯好好人，原來咧係佢個侄女咧係俾人哋即係叫做強暴啦，咁佢好嬲，咁啱啱手上有鋤頭，佢就鋤死咗嗰啲人啦。好啦，咁但係佢係好錫呢個侄女嘅，咁跟住咧佢喺呢一個地獄間咧，突然之間有一日有個朋友話：，誒，我帶你嚟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啊，咁樣就帶咗佢一個。自然离世嘅，即系老人家自然离世嘅。佢一望到一个阿婆婆，佢认得就系佢以前阳间个侄女。佢个表情又喊又笑，哇，好感人。即系嗰种喊又笑一阵，又喊一阵又笑一阵。 哇，好难 做得好好，即系嗰种开心又感动，即系又挂翻佢。系啊，真系好好。嗰一集系真系好感人。咁咯。 OK。好啦，咁啊到我咯噃，要介绍嘅咧就系有另外嘅一套咧，就系来自韩国嘅电视剧啊，佢嘅名字叫做《少年法庭》。呢一排咧都有好多朋友喺度谈论紧，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先睹为快。喺某串流平台嘅话咧，系长时间系高居排行榜第一嘅，共有十集，咁就七个咧都系一啲改编自七个案件啊吓，五宗咧其实系改编自真人真事嘅。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中意睇呢一啲可能法庭戏啊？又或者讲紧啲律政啊，或者系讨论紧一啲社会问题啊，咁样咧。如果你系中意呢一啲题材嘅话咧，我觉得《少年法庭》系一定能够满足到你嘅。咁当然啦，里面嘅话最重要嘅有三个唔同嘅法官。嗱，讲一个咧就系厌恶少年犯而闻名嘅一个女法官。佢去到咗一个嘅就系地方法院嘅时候咧，一个少年法庭嗰啲一个古仔嚟嘅。呢一个就系佢嘅故事大纲啦。嗱，律政剧有好多，咁啊，但系你睇之前嘅话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对白好多，每一集。咧系大约50至60分钟，咁啊大约会每两集系为一单 case 嘅。其实我觉得咧系需要一啲精神同埋时间嘅，因为佢有里面有好多嘅，即系譬如话可能系唔同嘅人，佢哋对于呢一件事嘅啲睇法啊，咁样咧系有好多嗰啲人性嘅刻画喺里面啦吓。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睇嚟嘅系有啲攰嘅，但系你睇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开心，即系当你啲正义得到伸张啊，又或者系佢点样去睇一啲事件啊，每一个人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即系睇法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就系话嗰样嘢咧，先至会复杂得嚟嘅话，亦都好丰富。好啦，今日先讲翻啲演员先啦，全部都系劲嘅。有一位咧就系金惠秀，佢咧就系饰演里面嘅就系呢一位女法官啦，系铁面无私嘅，系一个精英嘅法官，好聪明。佢认为咧少年犯犯案嘅话咧，应该系要严惩嘅。 嗯， 即系又系呢一下个开头嘅话，我觉得已经好吸引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车法官，咁咧就系饰演嘅就系金武烈啦。佢就系同头先我所讲嘅呢一位女法官咧系好唔同嘅，佢希望咧系以温柔嘅方式咧去对待少年犯嘅。呢一样嘢咧同佢嘅出身有关。嗱，呢两样嘢嘅话咧，佢哋已经有得拗啦。有时大家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观点。另外仲有一位嘅就我好中意呢一位韩国嘅男演员，佢叫做李胜文。演嘅咧就系一个叫做姜法官，佢做咗22年嘅法官。本来嘅话系一心想改革喺韩国嘅少年法，但系咧佢亦都有自己嘅理想嘅。咁但系当处于理想同埋佢嘅野心角力嘅时候，到最后尾佢会点做呢？ 好好睇嘅，有啲複雜嘅話，但係咧呢一個人性嘅刻畫咧，又或者呢個人嘅角色刻畫嘅話，就變得好有魅力啦。嗱、 嗯， 咁啊講緊嘅就係話，我中意佢哋嘅演技，亦都係因為頭先所講嘅呢一位就係金惠秀，亦都係一位好資深嘅演員，有好多嘅一啲劇集嘅話，佢都做咗好多嘅。誒、嗯，冇一啲話即係擠眉弄眼啊，冷冷嘅，你永遠見到佢嗰啲就係都係冇乜表情啊咁樣，所以咧你更加見到佢好難演啊。更加見到佢演技就好精湛，咁啊各個嘅角色之間嘅一啲意見嘅對立，呢啲對手戲係非常非常吸引啊嚇！而背後咧，其實有一條主軸嘅，就係講緊探討少年保護法呢一個喺韓國嘅，因為根據佢哋嘅法律咧，未成年犯罪嘅話咧，係會依據佢嘅少年法嘅約束同埋咧呢一個嘅審訊嚟去判罪，未滿14歲嘅話咧係唔會被起訴嘅，咁啊未滿19歲嘅話咧就會係唔會話判刑咧去到即20年以上，本來係想保護兒童嘅，但係亦都會被利用，咁、就有好多時候一啲係啦，好係啦，好冷。酷无情的少年犯嘅话，究竟你点样可以喺呢一度即系可以做到，既能够保护儿童，但系又令到佢哋可以好地改过咧？咁样，我觉得啲古仔 俾人利用咧， 系非常非常非常好睇嘅。所以就我系极力推荐大家去睇嘅呢一个就系韩国嘅电视剧，叫做《少年法庭》啊。 嗯，多谢啊。另外咧，发发佢话，咦，我都睇过头先你讲嗰套吓、啊，即系值得睇嘅，即系嗰个《翱翔于天际的夜莺》啦。咁呢个何大少啊，佢好有修养，佢话你呢个古仔讲。道理就是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 嗯、 好有文采啊！好，阿马大爷到你啦， 好到你啦， 马栋斌， 哇，呢、這个犀利，我都系同大家今介绍嘅电影都差唔多。我呢个系一套日本嘅电影，2019年就叫做《新闻记者》，佢就系讲一个真人真事嚟嘅，其实佢系讲紧日本政坛上一啲嘅丑闻。据讲咧就系真人真事嚟嘅，咁呢个故事嘅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咧，女主角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记者嚟嘅，佢专系做一啲调查组嘅工作嘅，即系揭发一啲新闻故事啊背后嘅内幕啊等等。而个男主角咧本身咧佢系一个外交部嘅。內閣對唔住，內閣情報室調查嘅，即係專係調查啲官有冇啲咩犯錯啊，等等等等。佢哋兩個同一時間為咗正義走上一條不歸路。 嗯， 我自己覺得呢個睇上嚟嘅時候咧，嗰、那個壓力都幾大，去到戲都幾長嘅，113分鐘。其實同我上個禮拜介紹嗰、那個 新聞守護者。 是啦，都是讲记者的啊，我呢一轮都好喜欢睇呢类咁嘅电影。佢呢套戏呢甚至又系俾啲串流平台将佢再改做一啲电视剧嘅。 我就记得好似睇过系电视剧集嚟嘅，但系你而家介绍嘅系套电影。哦， 系电影、啊、因为串流平台将佢再改编做一个电视剧，我觉得真系好好睇嘅。佢里面描写啲人性。人性個男主角佢嘅妻子啱啱又生咗個 baby， 我覺得佢嗰個演起上嚟嗰個到底佢要傾向於正義啊，定呢個話背叛正義咧，係刻畫得好好嘅。呢、這、一個我覺得如果你真係，不過你真係要花啲精神添，因為當然啦，你去到日本嗰啲內閣啊或者政治嘅嘢，你要有初步嘅了解先，然後你就會一路睇下呢兩個。主角男女主角，佢哋似乎一路走向呢一个揭发嗰个事实嘅真相，但系与此同时，佢哋都系面向危机嘅，好好睇，诚意推介。 演员方面嘅话，系咪我哋都系熟悉噶，定系唔识 噶？唔熟悉噶， 哦，唔熟悉嘅，啊，即系唔系话一讲个名字就知嘅。 都系一个原著，都系一个小说改编嘅。咁、但系咧，呢两个嘅男女主角咧，好犀利，都。男主角佢系叫做嗰、那个叫做重返挑理啊，唔系对对住重返逃理啊， 有个咁嘅名，系剔啊，对唔住啊，马老师， 你剔 系听听系剔手边定系木字边？ 我哋咧。 地下嘅老鼠系唔可以同天上嘅蚂蚁对立嘅，佢识嘅嘢我哋点会识啫？系咪先？佢识个咁嘅明星都唔出奇嘅，系咪？不过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佢个名？ 佢攞好多奖啊！呢套戏 哦，系啊，咩李奖啊嘛？系咪攞过？ 哇！如果我真系要宣读呢一个明星得奖，我都唔知道。 今届 讲完之后。 是啦，冇错。 最佳男主角就 是 重版 嘟嘟 嘟你。 最佳女主角 就 是感恩敬，咁就攞咗日本第48届嗰个学院奖嘅，好多个奖。导演攞埋奖，优秀剧本攞埋奖。 马老师，你真系好有幽默感嘅啫，我觉得。 喂，你唔需要再讲啦，因为 我 哋已经停留咗。 我哋完全喺呢个名嗰度， 跳唔出嚟啊！ 佢呢个名一定红，如果佢作呢个名咧，一定上呢红地毯，包括攞影帝。因为一读佢个名，大家其实哇，好啊，好啊。系嘛，就系咁咯。 啊，佢阿妈都几识帮佢 改 名啊， 改得非常好啊。 呢个名一嚟就 冇、 是、 错， 系啊，呢、這个 先 声 夺人啊， 好难平凡咁过佢一生。 系重版咩话？咩你话？你唔肯读，你唔肯读， 睇下佢个样系点。 豪你太平凡啦，梗系唔系啦，梗系你头先第一次读啱啦。 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封杀那誓言，是你出无极刹那欢笑，想法也不能弥补伤旧。亲吻着我记挂别日，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封杀那誓言。是你出我击杀那分手，想法也不能弥补心疚。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 喂，李丽蓉真系上呢一。课咧学好多嘢，长知识。阿 Ray 话：喂，而家先知读错，原来唔系读桃李满门噶。哎呀，原来读你嗰个音啊， 系啊， 满门都桃李啊，哇，真系叻啊！阿马老师，你今日教晓我哋好多嘢、 啊、 哦。就 系咯， 以后唔好读桃李满门啦、 啊， 知唔知啊？ 唔好嘈啊，人哋教紧正经嘢啊。 系啊， 一阵间我哋又喺度嘈之巴闭嘅话咧，就冇修养噶啦。 咁咧，我想问插桃花系咪读唔系桃花噶？ 唔系桃花啦， 哦，挑、 啊、 花， 我哋一路都买错咗。 哦，唔该，俾盆挑花我咁样，我明白。 哇，今年啲挑花开得好靓，好灿烂。 好嘢，好嘢，好嘢吓。OK， 以后我哋唔会再读桃李满门。 原来佢先系正音博士、啊。 冇错啊，正音室博士，正音室博士，冇错冇错。好啦，十二点钟之后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另一个环节叫做 淑女关注组。今次咧教大家嘅就系、是、哇吓、啊，要小心啲你哋嘅抵抗力啊。 嗯、 知道咧就食啲咩嘢啦，甚至乎我哋都会教大家煲啲汤咧，可以喺平时嘅食疗当中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嘅抵抗力啦，咁啊可以再更加好啲嘅。咁啊，如果真系有兴趣嘅朋友嘅话咧，就真系要我哋留意咯。 阿、马老师啊，日本咪咩桃太郎读挑太郎 啊？系啊，系啊。 哦，佢系挑太郎个细 I L L 嘛， 挑太郎个细佬叫挑太郎。 有啦。 会就有关疫苗接种准则的建议很重要，接种科兴的人士打完三针才属于完成基本接种，接种伏必泰就至少打两针才完成基本接种。俄罗斯向乌克兰的攻势持续，南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局说自俄军入侵以来已经有2187名居民死亡。市委员会说当地没有电、没有水、亦都没有暖气，手机通讯几乎完全中断，仅余的食物和食水都已经用尽。另外副总理韦列修克说超过14万人已经从全国冲突地区撤离。韦列修克接受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由于俄军炮轰，一支人道车队再次未能够进入马里乌波尔。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沿岸有薄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0米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潮湿，沿岸有雾，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5点，跌787点，总成交金额105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6点，跌2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2跌16.6，美团120.4跌15元，恒生中国企业67.78跌3.82，盈富基金19.97跌8.3，阿里巴巴83.6跌7.2，京东集团185.2跌26元，港交所338.8跌7.8，友邦保险76.8跌4.5，快手63.55跌5.6，药明生物47.2跌6.05。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29，英镑10.191，瑞士法郎8.366，澳元5.679，加元6.125，新西兰元5.315，欧元8.5403，每百日元对港元6.6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49。日经平均指数报25328点，升165点。港金报1841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4.76美元，卖出197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咁即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卸货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 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哎，我今日真系瞓着都笑醒。 系啊，大家咁话啦，系咪？而家先知道，原来我一路都读错字，真系多谢晒马老师。 真系多 谢晒。系啊，以后要多啲同佢上堂先得啦。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之前咧，就要有一个嘅就系抗疫快讯嘅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竹园南村丽园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就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好啦，逢星期一。有呢个环节。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Be strong， 强强，抵抗力一定要有。Hello everybody， 又系我哋淑女关注组嘅时候啦，又系我莎拉姐，仲有我嘅好拍档，我哋有悠悠妹。 Hello， 悠悠妹，五岁当选咯， 挂住你，系啦。 系啦，嗱，其实呢一排咧，即系大家咧都觉得有啲抗疫疲劳喎。 系啊，莎拉姐呢排疫情仲系好紧张啊，点算好啊？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咩可以做啊。 所以我咪就要问下你啦，等我哋好好地咁样咧，即系打好我哋自己嘅底子啦，等我哋嘅身子咧好啲嘅话咧，我哋就唔可以打抗呢一个嘅疫情啦嘛，唔使惊。 冇错，但系咧好多人咧都去咗超市嗰度抢菜啊、抢厕纸啊、抢米啊、抢卫生巾啊。如果有男人，我惊啲姊妹都抢埋。讲笑， 男人都抢，可以。边度有得抢啊？你咪已经抢咗一个咯。 唔好当我哋啲男人去超级市场，惊俾啲姊妹抢晒。 系啦，男人就唔好抢啦吓。 系 啦，嘢食都唔好抢啊。不过其实咧呢一排嗰啲食品供应咧都已经翻翻晒嚟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唔需要太过紧张啊，嗬。 冇错啦。 好啦，嗱，既然系咁嘅话咧，当然啦，咁啊抵抗力呢一样嘢咧，哇！呢一排我谂成日都会讲噶啦。有冇啲乜嘢嘅食物嘅话咧，其实系充满住嘅就系好嘅嘢咧，令到我哋嘅抵抗力可以增加嘅咧。有妹 有啊有啊，莎拉姐嗱，听落嚟淑女关注组就最好噶啦，因为咧疫情嘅严峻嘅时候咧，除咗唔好去超市抢嘢啦， 唔好抢男人啦，勤洗手， 勤洗手， 打疫苗。 系啦，戴口罩、消毒手之外咧、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点样可以增强我哋自己嘅免疫力、抵抗力啦，去对抗呢个病菌。 一语咁话，好啦，咁啊，平时食嘢方面咧，我哋有啲乜嘢系需要可以食多啲咧，等我哋可以抵抗力可以好啲噶？ 系啦，讲食嘢之前咧，我哋咧就讲下平时都要做啲适量嘅运动啦。 嗯、 但系上咗年纪咧，就唔好做啲太剧烈嘅运动啦，莎拉姐。 啊、你讲紧嘅咪就系闩埋门做嗰啲运动啊？我都唔系做好多。 如果做完心情放松啲， 我心情放松啲，咁又点样咧？可以做 都可以做啦，系啦，你 点啊？ 唔系，即系唔好做咁多，适量咁就 OK 啦。你闩唔闩房门咧，都适随转变啦。OK， 但系就唔好做得太频密啦。 明白，一个礼拜几次咁啦，系咪啊？ 三次， 哇！一日三次食饭咩？你 唔系我讲紧 sit up 啫嘛？ 啊，我明白， 系啊， 我都系啊，我都系拉筋啫嘛。 咪就 系拉筋，一日要拉三次噶吓。你曳啫嘛，好啦，做运动啦，仲有头先我哋所讲嘅啲嘢 啦， 休息好紧要， 冇错啦，饮食均衡啊，有营养系好紧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介绍六样 六样嘅食物咧，去增强我哋嘅抵抗力。 好， 系啦， 逐样逐 样。第一 样 系冇错，第一样益生菌。 益生菌， 莎拉姐，知唔知系有咩食物里面可以揾到益生菌咧？ 我知，我最中意食嘅就系 yogurt 啦。 yes， 乳 酪 啊 嘛。但系咧，最好咧就拣啲无糖啦，同埋或者低糖啦，同埋你喺个 packing 嗰度咧，喺个包装嗰度你要睇住佢写住嗰个活性乳酸菌嘅油，因为有啲乳酪系高温处理咧，就会冇晒嗰啲活性乳酸菌，咁就冇意思噶啦。 吓，咁嗰啲食嚟做咩啊？如果你冇活性乳酸菌， 系啊，所以要 check 清楚咯。 哦， 系啊 ，OK。 同埋咧，唔可以食太甜啊！我真系替你男朋友担心啊，莎拉姐。 点解呢？ 因为你咁 sweet，你男朋友食得太甜咧，成日食你咧，抵抗力都会降低噶噃。 实不相瞒，佢而家就食少咗噶啦，系啊，冇错。 同你咪头先讲， 系啦，食少咗噶啦，所以其实佢呢一排嘅身体系好啲嘅。 好咗 啊！冇错，我叫佢望，冇都冇望咁多啊，系咪啊？我真系惊啊！隻眼太甜啦， 冇錯。嗱，我哋除咗乳酪之外咧，仲有另一隻咧叫做 kefir。其实兴咗几年噶啦，喺香港已经叫做水黑鲱鱼啦，或者有奶黑鲱鱼啦。 吓，系咩嚟咧？ 奶类发酵嘅嘢嚟嘅，佢可以补充我哋肠道里面嘅益生菌，又可以帮助便秘啦，又可以增加你肠道嘅有益嘅菌啦，可以增强我哋嘅免疫力嘅。嗱，香港我哋都有一个身材好苗条啦，唱歌又好好听嘅天后女歌星咧，都有饮呢个水黑鲱鱼。 我知佢就系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嗰、那个嘛？写明奖秀文啊！我知道啊， 沙灯嘅朋友你哋好嘛咁？ 系啊，佢 系啦， 系啊，佢自己公开话佢自己有食呢一只叫做水黑鲱鱼咧，令到佢自己嘅肠道里面嘅一啲嘅益生菌咧系会多啲噶。 系啊，所以咧呢、這个时间咧，但系佢要种啊或者牛啦，所以比较复杂少少。 系啦、 啊， 呢、這个真系比较麻烦啲。 系啦、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 好啊，我饮过一次，有人牛过俾我饮， 系嘛？ 系啊，跟住我发觉唔系啦，我得知啲酸熟味，我觉得几难饮嘅。但系若果真系。 整俾你个人唔识食， 我唔知道啊，定系佢俾嗰啲佢自己咧呕得唔好嗰啲咧俾我饮咧，就酸酸缩缩咁样噶， 呕失败咗嗰啲俾你， 系啊，有啲汗味咁样，我唔系好中意。除咗呢一个系啦，就第二样嘢咯噃，仲有咩？ 第二样啊，我哋整好咗条肠之后咧，我哋就要食翻啲深绿色嘅蔬菜啦。 嗯， 除咗深绿色嘅蔬菜，其实咧。仲要攝取多啲橙紅色嘅蔬菜，莎拉姐知唔知有啲咩？ 有 carrot 啦，紅菜頭啦， yeah. 就呢啲咁樣，我就諗到兩樣。 藍， 仲有啊，就係咩紅綠燈嗰啲咩 啊？番薯嗰啲都可以嘅喎。 嗯， 係啊，仲有咧，譬如你哋即係我哋依家咧疫情少咗出街咧，屋企漚咗好多菇啊嘛，係 啊，我好多、啊、 有時出去曬太陽啦、 啊。嗯 咁咧，強強特別多菇啊，係 啊，佢全間屋都係啊，乜嘢菇都有。 咁咧，嗱蘑菇咧有好豐富嘅維生。素 D 啊 ，D for dog， 咁咧最啱依家咧，成日匿喺屋企少出街晒太阳咧，食翻多啲维他命 D 嘅食物就最啱噶啦。 嗯， 系啦，依家分享一个蘑菇汤好嘛？ 好啊，一阵间翻嚟咧，可以教大家咧整一个蘑菇汤，等大家可以喺屋企嘅时候嘅话，都能够咧喺从食疗当中嘅话咧，增强自己嘅抵抗力啦。我哋休息一阵嘅话，一阵间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第二 part。 Yeah, yeah, yeah. 我仿佛有社交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麻痹麻痹麻痹，够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戒了毒也没变化，我需你不多，人生下面快快要 I've gone for you Baby it's true I know that I am such a fool You ask me will you Baby I do I love you all the bad and good 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you 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you讲到宵夜，也许后来不敢答。 say that I care, I care, I care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奶茶戒了都有没变化我心里不多 Cause I'll be falling for you I've fallen for you Baby it's true I know that I'm such a fool You ask me will you Maybe I do I love you all the bad take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一首歌嘅时间之后嘅话，就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今日同大家讲讲嘅就有关于佢哋抵抗力，食啲咩嘢嘅话可以令到我哋咧增强我哋嘅免疫能力啊吓。头先咧喺咁多种嘅食物当中嘅话咧，我哋就数咗好多啦。咁啊，而家咧就剩翻有几种嘅话咧，大家就睇下，咁你屋企会唔会有咧？有入梅 系啊，嗱，我哋好快咁样讲埋啦，嗱。第三样咧，头先讲咗益生菌啦，同埋讲咗蔬菜啦。第三样我哋要食啲蛋白质、哦。 蛋白质， 蛋白质系啦，嗱，例如有啲咩食物咧，豆啦、鸡蛋啦、鱼啦，同埋肉类啦。但系建议咧，大家依家少出街又少做运动的话咧，就建议食啲白肉或者海鲜就会好啲啦。 你讲紧嘅头先，你系植物嘅蛋白质，同埋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就动物嘅蛋白质都有嘅噃，系咪啊？ 系 啦，系咪好 clever 咧 ？Oh yeah, very good 。 系啊，有两种噶嘛，其实。 好叻啊你！三文鱼、沙甸鱼咧，仲有维生素 D 嘅， 又嚟维生素 D， 你好多嘢有维生素 D 会太多多啲啊！ 食唔到街晒太阳啦，食下都好啊。 嗯哼， 系啊，仲有嗱，譬如食饭啦，但系就食饭咧，譬如我哋平时食嗰啲白饭咧，就磨晒嗰啲面头嗰啲咧，就冇咁有营养啊。所以食啲五谷类嗰啲，譬如糙米啊、五谷米就好啲咯。 有维生素 D 啊？ 唔 系，即系有其他嘅一啲好处。O K， 系听故唔好博故啊。 O K， 好啦， 因为问啲问题我唔识答啊。O K， 除咗话食饭啦，系 冇错。嗱，第五样就系水果啦。水果不可缺少啦，就系番石榴咧，其实维他命 C 仲丰富过橙嘅。 哇，估唔到喎。 系啊，系啊，系啊，番石榴啊。 啊哈，即系其实可以食多。 奇异果， 奇异果，两都系绿色。 低油嗰啲咧， 系。 金骨类嗰啲每日食一个最好噶啦，但系尽量都唔好夜晚食咯，因为水果始终有果糖咧，夜晚食会肥嘅。我系要对翻 sister 好啲啦，要讲埋俾佢听，唔好夜晚食水果啦，最好就饭前果啦食。 或者系朝头早或者晏昼食咯，系咪？夜晚就 日日都食啲唔同款就好啲啊，士多啤梨啊、提子、蓝莓、香蕉嗰啲乜都得啦。 好。 系啦，咁系啦，冇错。咁最后一样就系锌咯。嗱，如果锌咧摄取唔够锌咧，抵抗力都会降低。但是摄取得多亦都唔得嘅， 咁你即系点啫？好烦啊！ 系好烦啊！咁咧，譬如即系蚝啦，用蚝嚟做比例啦，好嘛？蚝咧，每一只蚝咧，其实大约入口八毫克嘅锌。OK， 每个大人咧，每日咧，其实摄取8至11毫克就已经够啦。 即系拍一只， 每日食一只两只已经够噶啦。 OK， 个上限咧就系40克。 但我见到好多衰佬好中意咧，食嗰啲蒲飞嘅时候系咁拍蚝嘅。但拍完之后的话就会屙个底死， 因为冇 点解嘅？ 因为如果食得多一剂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头发都系啦，如果食得 食得適中咧就會生頭髮，食得多咧就會甩頭髮添喎。 唔係啊， 同埋咧本來發發聲咧就變到嗲嗲聲，有機會。 哎呀， 冇錯，所以唔好以為食得多就好喎。 哦，即係想累你個衰佬嘅話，你就係咁叫佢拍毫，係啦，要佢拍 兩 打。一打 兩打毫咁啊！哇，大佬屙成晚啦。 係啦。 咁就唔好啦。 唔好咁，唔好咁。 係啦。 係啦。哦，即係你介紹咗咁多種食物咧，其實咧都係對我哋嘅抵抗力咧會好嘅。 係啦，食足呢啲就抵抗力好好，就算你病啊或者 touch 真係唔好彩中咗都會快啲。好咯，如果啲病菌啊， 嗯，系啦，嗱，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好中意废物利用嘅，呢一排又冇街去啦，所以我哋沤咗好多菇啦，我屋企都唔少，系咪？咁啊，所以咧，如果系嘅话，可唔可以咧用我哋啲沤出嚟嘅冬菇啊，或者系呢啲咁嘅嘢咧，整翻一个咧好好味嘅汤水教我哋咧，悠悠 蘑菇汤好冇？今日教大家 正啊， 有营养版嘅蘑菇汤咧，我哋首先要熬咗只。熬咗个鸡汤先，慢用嘅特浓鸡汤。 好，请讲。 系啦，材料嗱，首先听住咯，预备笔啊吓。材料系一样， 嗯， 就一定系冇错啦。 水唔系嚟嘅，你净 系啊，刀啊讲埋。 O K， 即系得鸡咋？ 鸡啊，一只鸡得噶啦，同埋冰鲜鸡你唔使买新鲜鸡。 Good， 冰鲜鸡六七十蚊咁就 O K 噶啦。 我喜欢， 好简单， 好， 冇错。 你啦， 熬咗鸡汤先。做法咧就。切头切尾啦，同埋切埋内脏啦。如果你买鸡嗰阵时候，叫人帮你搞掂埋啦。咁咧之后咧，我哋拎到翻屋企就洗干净啲鸡啦，有鸡毛啊，掹埋啲鸡毛去啦。即系如果掹唔干净的话，咁啊飞水洗干净。 系 飞水啊，知唔知咩叫飞水啊？晒啫。 知，其实摆落啲水度。 你梗系知啦，咁整。 系啊，咁你讲一次咯。真系， 即系将啲煲滚咗就做到啦，啲水之后洗干净只鸡啦。OK， 咁之后咧就加12至14碗水去煲，煲滚咗之后咧即刻转细火煲一个钟就得噶啦。 哦， 一个钟之后点咧？个窍门咧好重要，好重要呢样嘢听住啦，就系夹咗啲鸡出嚟去第二个煲，炒香佢，炒到佢咧连骨炒啊，唔紧要啊，炒到佢粉身碎骨，大约咧炒到大约5至8分钟。之后沾翻头先你煲咗一个钟嗰个鸡汤咧， 倒翻落去， 沾翻落去，就变咗奶白色啦。 系啦， 冚盖，再转细火煲10分钟。 啊、 之后隔渣，你就可以留翻嗰个汤我嚟一阵间熬整个蘑菇汤。呢、這个汤好万能噶。 嗯，呢、這个就系万用鸡汤底，其实系汤底嚟嘅，系咪？ 汤底嚟嘅，可以我嚟熬花胶啦、煮乌冬啊、通粉啊、蒸水蛋啊、焗饭啊，乜都得。 系啊，我试过，你整俾我食，好好味，我话你听。 系啊， 仲要黐嘴嘅。 冇错，系啊，黏住个嘴。 系啊，黏住个嘴嘅。嗯， 冇错。 好啦。 骨撩出嚟，剩翻啲可以喂小动物啊，或者我嚟整鸡肉松啦吓。咁、我哋依家开始就讲个蘑菇汤做法咯。 嗯， 系啦，材料四样嘅啫。 系 蘑菇30至40粒到啦，睇下你大细啦。 嗯 睇下你沤嗰啲出嚟系几大啦。 都有啲几大嘅。 咁你 ，OK， 咁你就 30至40粒到，即系睇啦，同埋着量啦。 咁你切，切片啦。OK， 蒜蓉就两汤匙， 蒜蓉两汤匙。OK， 鸡汤头先煲嗰啲鸡汤就4至5碗到啦，睇你中意嗰个结度系几多啦。你想浓啲 creamy 啲，就落少啲汤咯。咁我哋仲有忌啲咧，就 whipping cream 就少少啦。 OK， 煮完嘅时候淋啲喺面咁 OK 啦。嗱，好快噶啦，大火咧，我哋咧就将啲牛油啦同埋蒜蓉炒香，炒到金黄色。之后加入蘑菇落去咧，炒到出水啊！炒去2分钟到，炒到出水，之后沾啲白酒落去，记住大火啊！沾啲白酒落去， 咁咧如果你块面落去系咪？ 系啦，又蒸晒一黑头出嚟啦，可以。 跟住可以帮你煲饭， 继续。咁之后咧，想香啲可以加1汤匙嘅面粉炒香佢。即系如果你唔想麻烦就唔加咯，加咗就好味啲咯，香啲咯，炒啲面粉。之后咧大火加啲鸡汤落去。系啦，如果你想香啲，咪加2片嗰啲香叶咯。 嗯 系啦，咁啊转细火煲10分钟，搞掂之后咧，用搅拌机搞烂， 打烂佢，粉身碎骨， 打烂晒，冇错。之后咧就加盐加忌廉，饮得。 哇，好味啊！ 系咪好简单啊？ 好简单啊！我最中意你个万用鸡汤啊！ 系啊，真系好好饮。 有咩好处？ 清香，你哇胶质好重，你知唔知啊？你煲完之后咧，你摆喺雪柜啦，第二日咧攞出嚟咧， 变啫喱， 啫喱状嘅啫嘛。 我最中意。 啊，胶质好正嘅，同埋嗱呢个汤可以做西兰花、南瓜汤、番薯汤乜都得。 啊哈，太好啦！今日一鸡两尾啊！ 耶、 多谢晒，唔该晒悠悠。今日我哋嘅台关注咗教咗大家咁多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加油，拜拜。 得閒嘅話就真係要試一下啦嚇。當然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咧，如果係剩翻嗰啲雞骨嘅咧，揾嚟餵小動物咧，呢一樣嘢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依樣嘅即係嗰啲雞骨，聽講嘅就係話真係唔係咁好揾嚟就餵狗仔或者係餵貓仔嘅。咁所以大家冇錯就要小心啲啦。 最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陋？被你的羞愧勒索，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敢决绝至少可释放。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 今日嘅情緒勒索嘅4:29，聽緊風騷快樂人翻嚟咧，我哋睇完新聞同埋財經消息，就會今日嘅 片段人間間間間。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在特区政府协助下，医管局已经成功购入相当足够的两款新冠口服药，包括默沙东和辉瑞药厂的口服药。他说默沙东的口服药已经全数来港，并已经应用中。辉瑞药厂的首批口服药将会今日到港，其他批次将会在未来两三个月运抵香港。另外，林郑月娥宣布，中央将会正式分批派出内地医疗人员来港协助医治新冠病人。首批75人将会今日稍后时间到港，今个星期将会再多300人团队抵达。林郑月娥话，为提升医管局的治疗能力，早前向中央提出请求，要求派出内地医疗团队来港支援。上星期来自广东的16人已经来港考察和对接。他必须感谢中央，有求必应。他亦都再次感谢本港前线医护人员、本地和内地专家，以及消防处救护团队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目前3至11岁儿童有280,000人已经接种第一针的新冠疫苗，比率大约是53%。他说近期儿童接种的趋势放缓，星期五起疫苗中心的即日抽安排会扩展至学生群组，3至17岁接种科兴和5至17岁人士接种伏必泰都可以拿即日抽。聂德权在电台节目说，未来一个星期会扩大接种中心服务，星期三起铜锣湾艺顿中心的接种中心会开放6楼给学校接种，星期五起中央图书馆、长沙湾香港沙厂和创纪之城5期的接种中心会开放给所有市民，务求将第二针接种率尽快推高至90%，和第三针接种率翻一番。他又提到，近日接种人数回落，可能是部分人预约之后感染，未能够如期打针。深圳昨日新增75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强话，近期境外疫情持续，深圳市在入境人员和货品方面面临较大的外防输入风险的压力，加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传播速度快，为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他说，深圳市确诊病例近日数目持续上升，出现多个局部小规模聚集性疫情，显示存在较高的社区扩散风险，需要进一步严防。又说，随着全市开展全员核酸筛查，不排除阳性病例数目有可能会继续增加。 王强指出，深圳今日至到星期日在全市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公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公共交通和地铁停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市民是足不出户，希望以最快速度找到潜在的传播源，用最短时间控制局面和聚集性疫情。金融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说，自从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一直向北京请求提供军事装备和援助。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从未听说俄罗斯提出这类的要求。他透过电子邮件回复说，乌克兰当前局势令人不安，但中国目前的首要之务是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潮湿，沿岸有雾，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71点，跌782点，总成交金额106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6点，跌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2，跌16.6；美团120.2，跌15.2；恒生中国企业67.84，跌3.76；盈富基金19.97，跌8.3；阿里巴巴83.7，跌7.1。京东集团185.1，跌26.1；港交所339.2，跌7.4；友邦保险76.8，跌4.5；快手63.7，跌5.45；药明生物47.1，跌6.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17.84，瑞士法郎0.936，加元1.279，人民币6.35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5,441点，升278点。港金报18,41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973.92美元，卖出1,97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争霸战渡人指南。 好多准备退休的朋友都会担心自己的存款习惯会不会可以足够养老，那究竟个存款要多少才够呢？ 费了一大笔的医药费，喳声不见了一截，那你开始意识到了，我去到某一个阶段就要将你自己的储钱的形式或者个百分比要改转它。 究竟 Banding 丁家商的退休方案是怎样的呢？就要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美言康康啦。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如果在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还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分开 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即淡然背面，讲不出口，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埋葬。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庆贺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好吗？再见以后，我仍可能站在原地，等待一天给你。 我叫做阿强啊，今年30岁，是一个中层嘅管理人员。自问我工作能力都唔差，唉，虽着我把口差咧，正所谓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咪就系我呢种人咯。所以咧，我都知嘅，喺呢间公司做咗咁耐，做嚟做去系得个做字，升职啊、加薪啊，永远系冇我份。啊，有一日咧，同个旧同学倾开偈。佢突然之间就话啦：， 我啱啱咧发明咗啲嘢，一定可以帮到你。 吓，你发明咗啲咩啊？ 虚拟翻译机。 虚拟翻译机系咩嚟噶？ 我问下你先， 你觉得我靓唔靓仔啊？ 唉，又光头又大肚，你唔好讲少啦，同靓仔完全无关 系 啊！ 呢啲咪就系唔识讲嘢咯。嗱，你可以赞下我个样子，好有贵气，人又友善又热情又乐于助人，仲有个样子好忠厚，一睇就知系信得过嘅人。 哎，停啊停啊停啊停啊！你头先讲嘅嘢同你一啲都唔啱，你个样子头尖额窄，点睇都唔似头先你嗰啲咩贵气啊、忠厚嗰啲咁虚伪嘅嘢。唉，大家咁多年朋友，我点识讲啊？ 所以咧，你咪要装一部虚伪翻译机咯。 咁究竟虚伪翻译机系咩嚟噶？ 虚伪翻译机系采用咗一般翻译机嘅原理啊，装入咗你嘅身体之后咧，你所讲嘅一切都会由冇礼貌变成有礼貌。由激嬲人变成氹死人，到时你只会嫌朋友太多，敌人太少，因为个个都中意你，明白未啊？ 吓，真系咁正？ 你唔信 得噶？ 你试下咯，试下。 好啊， 嗱，微创手术咧，依家已经完成咗噶啦。虚伪翻译机咧。我已经植入咗入嚟去你身体里面。 哦， 依家试一试得唔得先？ 点试啊？ 你试下用粗口闹我。 吓？我闹咩好啊？ 最粗嗰句，问候人哋屋企人啦。 吓？我惊你嬲、啊。 讲啦。 我祝你妈妈妈妈身体健康。诶，点解会咁嘅？我点会祝咗佢身体健康？我心里边明明唔系谂住讲依句噶。 嗱，试多句啊！嗱，你不如闹我，快啲去死咁样啊！ 你快啲去中六合彩啦！哇，真系咁神奇嘅！啊，今次我仲唔氹到个陀陀领？喺我公司里边，基本上我系透明人，冇乜人会当我存在。得一个肥头得意嘅大妈啊，唔知点解成日望住我咧，好似十熟九头咁样。有啲同事话佢 like 我，中意我，傻嘅，我系近视，我唔系睇唔到嘢。佢咁嘅外貌，做我 auntie 我都唔制啦。所以每日见到佢咧，我除咗早晨，我唔会再讲多一句说话。不过今日。 早晨啊，谭生！ 喂，早晨啊，靓女！ 吓，你叫我咩话？ 啊，唔系，我讲错， 讲错， 唔系靓女，系超级靓女、 啊！ 哇，简直沉鱼落雁，国色天香，人见人爱，车见车载，死人见到打开棺材盖。 哎呀，好衰噶！你唔好玩我啦，咁鬼衰，得唔得人好开心咋？ 乜我讲埋啲咁肉麻嘅嘢噶，真系自己听到都毛管冻啊！ 我喺呢一间公司度做咗咁耐，从来都冇人咁样赞我噶。 佢哋唔识 appreciate 你啫 ，appreciate 你直情系大海中一条扁舟。我多么想和你一齐在大海中。微微地坐船偷啊游啊游啊游，我哋一齐。 咩歌嚟噶？ 吓，咪妹妹坐船头咯，系、 哦、 啊，飘到一个无人荒岛，好似青青珊瑚岛。等我哋喺度生儿育女，做一对神仙爱侣，杨过小龙女。 哇，你讲真噶？你其实你系咪真系中意我嘅啫？你唔好氹我开心、啊。 梗系唔系啦，呢啲说话。点会系我心里边嘅咧？系个翻译机讲嘅啫嘛。诶，系嘅，我情比金坚，字字真心。你的确系我觉得非常靓嘅靓女，情牵一线牵啊，真系。 你真系好嘅啫，我爱死你哦！今日等我放工，知道吗？ 唔系啊嘛。啊，好啊，非常期待啊！哎呀，今次惨啦，点解我口讲嗰啲我控制唔到嘅？弊啦。喂，老细啊，系啊系啊，我系啊系啊， 阿文啊， 系啊系啊， 你觉得我做生意嘅手法系咪好失败啊？ 哦，梗系唔系啦，你做生意嘅手法、啊、直情有一啲嘅英明领导人嗰、啊、种进可攻退可守嘅，你好叻 啊！你带领住我哋一大班同事晴朗嘅一天出发，简直一石激起千重浪啊！ 够啦够啦够啦，你讲得咁好。 但系点解我哋呢间公司呢几年都蚀钱嘅？ 哦，暂时啫，有你咁精明嘅领导，假以时日，一定赚钱赚到嘭嘭声啊，重见光明，好快噶啦！ 阿文 系， 阿文 系， 商量一下，咁你话裁员可唔可啊？ 哇！一讲呢个字裁员，即系炒人，炒人梗系唔好啦，炒啊炒啊，炒埋我咪死。不过，老板，如果你觉得应该裁员咧，我绝对支持，因为你嘅决定系精明嘅。 阿文，如果要裁嗰个系你咧？ 吓，我梗系要，我梗系要抗议啦！我喺公司打灯打死咁多年，但系我讲唔讲到出嚟咧？试下先。只要老板你开心嘅，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你炒我好开心。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系一啲我咁讲嘅。 阿文吓，原来我一直睇错你啊！原来你个人系咁阔达嘅。既然你咁讲，我就安乐晒啦。 吓， 望住我，你一阵咧去会计部出埋啲粮， 吓， 邓可哥人同你合作，拜拜。 是真的， 你话咩话阿文？ 我祝你良辰身体健康，你快做六合彩啦！ 你的 EQ 真系好啊！你仲祝埋我良辰身体健康，祝六合彩，难得难得。锡你一啖，我哋有缘再见。 惨啦，今次真系虚伪惹的祸啦！ 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蚂蚁眼泪流沙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就是似你存在再存在吗？啊，然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比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哇！我啲听众咧有啲资讯咧都几得意，我睇到有个朋友咧，佢问我哋咧，阿马老师你喺度啊？ 喺度嘛？ 佢问我哋有冇食过山楂奶皮卷？ 我正想讲呢、這个。 佢话咧四十几年前咧，外祖父曾经带我澳门一间老牌茶餐茶楼食过，咁啊跟住冇得食啦。香港一间喺中环嘅老牌茶居尝试过，不过咧山楂粉皮卷就唔同奶皮卷啦，唔入流。 冇错，咁其实我就问佢啦，话会唔会系一个甜品嚟嘅咧？因为佢话有奶啊嘛，有山楂，山楂要酸酸地啦。咁跟住咧，佢就喺度讲紧话，原来喺战前啊吓，广州咧系个杏花楼发明嘅，而家咧已经唔可以做到呢个点心噶啦，全部都阿森哥话俾我哋听啊吓。个主要系因为咧，我哋冇养水牛，冇水牛奶嘅制作。个奶皮嘅话咧，啲点心咧就会酸酸甜甜嘅。咁而咧个奶皮嘅话入口即化。咁而家你咁讲法咧，就系话而家啲奶皮咧就会系用一啲嘅奶粉加入一啲马蹄粉嚟代替咧，根本唔系嗰回事啊吓。 哦， 哇，所以你话真系好犀利，我连听都未听过。 冇错啦， 你有冇听过啊，马老？ 喂，顺德仲有真正嘅奶皮， 嗯， 真系酸酸嘅，一片片嘅， 嗯。 你今日讲少句嘢咧，我担心你一阵间又讲第二啲嘢。 桃李满门啊，又吓。 我哋唔可以斩脚趾避沙虫噶。 啱嘅，系啦。 系咪咁讲啊？你应该鼓励我啊。 冇错，冇错。好，我鼓励你。 我唔敢鼓励 你。 你 再讲多啲。 除咗奶皮，仲有咩皮啊？ 奶皮咯。 好啦，多谢收听啦。 我今日真系好惊，踩住钢 早走早着， 系咯，冇错。 我惊一阵佢又讲错， 踩住钢线咁样行过嚟过。 好， 听日再见。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 you're right to your heart. Lost inside a suit on a fly. Feeling alone with people around. True love is hard to find now. You think.As I looked across, feeling lost in a magic maze, it's too soon for a new. Searching around for somebody new. lost in a crowded room. It's too soon.